二月五号是北京冬奥首个金牌日，将会产生六面金牌，首面金牌将在越野滑雪赛场决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5点，升44点，成交金额2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9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3.4升6毫，阿里巴巴125.7跌7毫，美团215.6跌2毫，友邦保险83.3升1蚊，药明生物88.65跌5.5毫，中国平安61.7升8.5毫，中国海外发展23.1升8.5毫，快手85.85升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601，瑞士法郎8.495，澳元5.602，加元6.237，新西兰元5.278，欧元是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6.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5点，跌501点。港金报168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56美元，卖出181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星河名居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咁较早前七行道南啦反方向去观塘啊，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七行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七行道南去油麻地刚才讲了有意外，所以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锦田诊所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城隧愉景新城落斜屯门、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与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谨记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谢林忆莲啊， 讲多错多， 知唔知啊？ 打败你， 你净系识呢三个字噶咋？我都好多识三个字嘅嘢嘅， 搞出嚟。 嘥气啊！你个老虎成日谂住打败你啊！你嘅人生都好单调啊，一啲都唔丰富，都系送俾你噶。除咗呢个新年林忆莲之外，当然仲有吓、中文版混上英文版本，不过我都系第一次听呢个英文版本。 系咩？点解啊？ 唔知啊，以前冇留意呢啲歌。 哦。 开始我哋节目吓，十七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三今日天晴，吹和缓嘅东北风吓，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转咗英文嘅版本，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讲多错多，英文版 英文 叫做 Talk More, Mistake More， 就系你。林忆莲嘅呢个讲多错多啊，仲有另外一首英文版本 Don't Rush Me In 啊吓，咁喺呢个疫情咧，人喺我哋身边兜兜转转嘅时候咧，好多事情发生啦，亦都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为啲小仓鼠感到真系好惨啊，咁样都明嘅。不过每天生活仍是要过，对不对？咁我哋所以咧，希望咧每日三小时咧继续发放正能量吓，咁啊亦都有我哋生活陪住大家嘅。 啊，咁其實咧，即係當然啦，咁啊，好多時候你話即係講開呢啲咁樣嘅嘢啦，小動物啦，都好得意嘅，就係、譬如有時有一啲你自己養嘅小動物，你當然會呵護有加啦。 係啊。 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啲外來嘅小動物咧，其實有時都會為你造成困擾嘅。係 啊，落翻到閘。 我可以先講下我自己啦。咁因為我住喺一啲比較郊外嘅地方，咁其實咧，我架車咧亦都係泊喺一啲咧露天嘅地方。 哦。 咁啊，就因為咧附近嘅話，亦都有好多啲樹啊。夏天咧係會有一啲困擾。就是他们会特别多飞来飞去，尤其是附近也有一些朋友就种了一些果树，他们就很开心， 更加滋引多些鸟类，没错， 就会专门飞过来就是吃这个的自助餐，很开心，你看到就哇很多不同类型的什么雀仔，你哇聚在一个果树里面吃东西，但是问题亦都来了，他就在上面噗噗， 当然一路吃一路，雀仔很快的，噗噗都很快的， 亦都是有一句的客家话，就是说的就是撩果贤，即系话咧，你话你指嘅话用呢三个字话你嗰啲撩哥型嘅人嘅话咧，即系咩咧？嗰头食。 嗰头屙，撩哥贤， 你个撩哥贤啊，真系。 咁所以其实我咧架车就真系好惨嘅。当然啦，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唔理佢嘅。但系亦都有啲爱车嘅同我讲，佢话你唔得唔可以理佢噶，因为咧你会有一笪嘢喺度。 系啊，到过咗即系埋日子又晒，太阳又晒住啦。咁慢慢咧对你嘅油漆系一定影响，你抹唔甩噶啦。 系啊，咁跟住佢又话唔得噶，你一定要系咁，一系咧就搵啲嘢遮一遮佢。其实你有乜可能啊？每一日唔通你泊完架车之后，你就用啲嘢走去搵个 饭。套 住佢，你係唔會嘅咯。尤其是我咁嬌小玲瓏嘅女仔嘅話，其實基本就 身水身汗， 係咪啊？就等於好似即係 要爬上去，你要擒上去， 做唔到嘅呢一樣嘢係。咁跟住我就覺得點算好咧？咁我就同人哋傾啊。佢就話：咦，有冇諗過就係買啲嘢翻嚟趕走佢哋啊？咁我就咦，忽發奇想，啱喎。我都見到附近有啲農夫咧，佢哋會用嗰啲唔用 CD， 稻草人 用 CD， 而家 CD 播啲聲 好好多， 唔係反光啊， 將佢吊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跟住咧。就等佢反光，佢一见到反光嘅话，呢啲雀仔就会飞啦。佢唔知噶嘛，稻草人已经冇用噶啦。 佢哋仲埋啄佢添。 要啲埋啲喺佢头度添。 系啊，吓我傻啊！啄 我只眼，我真眼见过，点解好残忍？ 进化咗啦，啲雀仔 都系 用啲高科嘅嘢，就系 冇错啦。可能要用 CD， 咁其实你冇用嘅 CD 好多啫，系嘛？咁我就试下啦，咁我就吊喺嗰啲果树上面嗰度。点解知佢哋发觉咧？唔知点解系咪因为咧训练有素，佢哋唔惊。 哦，系啊， 避开啊，好似红外线咁样避开你。 咦，佢哋已经从佢个害怕系里边有好多知道系假噶咯喎。 系啊， 佢哋已经知道啦。咁我心谂啊，就系话究竟系因为咩事咧？佢唔惊光啊，定系唔惊 CD， 定系点样咧？咁跟住咧，我就有朋友同我讲，佢就话你试下咁样啦，上某一个网站买一块嘢翻嚟，挂喺嗰度嘅话，包保佢哋惊。咁我就真系买啦，好平啫，讲紧应该系十零蚊。 十零蚊有块咩卖咧？估下先。 咁你翻到嚟嘅时候，我好开心啦，即刻落去挂啦。果然第二日咧，我架车一督屎都冇。 哦， 系咩嚟嘅咧？其实只不过系一块好快好大块，起码我谂系多高过一个 A4 纸嘅一只咧，就叫做反光嘅。猫头鹰 哦，即系 反光猫头鹰， 反光猫头鹰， 冇错， 即系佢睇落佢分唔到，佢以为真嘅猫头鹰，佢惊佢 系一只好大只嘅猫头鹰， 就惊咗佢啦， 仲要系反光嘅，仲加上嗰只下边咧吊咗个浪浪， 嗯， 即系佢又有声啦，佢又有反光啦，而且仲系佢哋嘅天敌。因为原来他们说他们是怕猫头鹰的、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是买了猫头鹰很大只挂在他的棵树那里可能风一吹的时候会听到啷啷声他们又怕、 嗯、 如果有一些反光我看到他们好怕、嗯、眼睛看不到东西他们又不吃 东 西还有就是一只猫头鹰果然真的 OK 咯、嗯、但是现在呢猫头鹰已经开始慢慢暗淡了他们又开始回来 个啷啷肯定被他咬 了他又不怕了 他自己又不怕 了 他已经有 了 嗯、其实咧，呢个保护车系啱嘅，因为咧真系嘅，嗰啲雀屎咧吓，系真系会令到嗰啲车咧慢慢捽唔甩添噶啦，食咗入去噶啦。咁、嗯、但系咧，我亦都试过听过有啲朋友讲啊，佢话佢试过咧喺天台啊定露台，我唔记得啦，养咗啲细嘅雀仔 ，OK。真系自己养嘅雀仔，试过有猫，唔系猫头鹰，有麻鹰啊！ 哇， 飞落嚟咧， 想嗒佢， 直情系掹走咗，成只雀仔喺嗰啲笼嘅格咁样掹走咗， 咁劲， 系啊，直情睇住佢担走咗。咁、所以如果呢啲咁嘅 case 咧，咁唔知道用吊住呢啲得唔得咧？咁样，因为你为咗保护呢个小生命，你都唔想佢无端端有一日忽然之间俾只麻鹰伏一声担走个下场 嘅。系咪、啊、我吊块纸度啫嘛？其实 系啦， 系咪？即系等于等嚟你过新年嘅时候，你整块贴块财神喺度啫嘛？ 系 啦，你觉得大家会觉得舒服咪、 或者你整只醒狮喺度睇下吓唔吓到？ 或者好似戏院嗰啲 纸板警察，系佢天敌，即系佢见到就系佢惊嘅。系啦，如果你话你整一只 福鼠咁 唔关事嘅嘢嘅话，佢哋系唔会走。 鹰系惊咩？ 鹰系惊咩？ 你防啲鹰嚟担你啊？ 佢讲我头先讲个 case， 我惊佢。担佢个雀仔啊！ 哦， 系啊，唔系我只雀仔，我系听人讲嘅。 我以为你嗰只雀仔。 不过咧，系有时会嘅。嗱，其实讨论区上边咧，有个人佢就写咗一个咁样嘅分享啦，咁样。佢话咧，因为好多时咧，冷气机上边或者窗台出边咧，好多啲雀仔飞嚟咧，就留低一啲咧，系啦，或者留低啲粪便啦，咁样样。咁佢就话分享咗，原来可以咁个喎，就有啲似你啦。不过你啊买猫头鹰，佢系买老鹰，就买咗老鹰纸鹞啊，即系嗰啲好平嘅，几蚊嘅。咁样往上买，咁啊将佢咧绑咗喺个窗框嗰度，我哎呀真系得，后来咧冇晒嗰啲 AA 吓，冇晒啲便便咁样。 佢风筝仲好，即系佢会飞噶嘛， 系啊， 佢会飞喎， 喐下喐下喐下 咁样，其实都系呢啲嘢嚟噶咋，佢就会惊噶啦。 但系对面有冇人投诉？哇，你挂只咁嘅鹰， 挂只鹰都投诉， 我点知啊？人哋又挂啲鹤啊，咁样 鹤点同鹰啊？ 唔知啊， 唔好 话 你 挂 只 鹰 啦，你挂只鹤，人哋都。奈你唔何噶，我投诉你乜嘢？我可以投诉，系啊，好多人做咁样嘅嘢噶，未必系镬噶，或者一个镜嗰啲嘅， 系啊，镜仔啊， 系啊，八卦镜嗰啲咁，冇得投诉噶， 明白？ 不过就未必舒服咯，你望到对面挂住个镜，你俾人对住系咩？ 冇， 快国对住你系嘛？因为见到你啲运气， 即系佢嘅意思嘅就话唔该你啦，黄生，你照我块镜啦，咁嘅意思啫。 惊你冇镜，冇镜用，惊你冇镜用，或者叫你睇 mirror 啦，咁样睇多啲 mirror 啦，咁系咯。 系， 因为个镜啊嘛。 想反下你啊！ 反我。 不過其實有一樣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其實咧，如果你話住喺呢一啲嘅鄉郊嘅地方咧，除咗你話雀仔之外咧，仲會有另外一啲麻煩嘅嘢嘅咧，就係、蝙蝠。 哦， 佢哋係會喺呢個檐棚嗰度咧，就會係喺嗰度瞓覺嘅、我都有試過。咁、究竟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可以幫下手咧？其實你只需要咧就係、掛住有一啲嘅臭丸，一包包嘅臭丸，你擺喺啲你唔用嘅一啲嘅物嗰度，吊喺度嘅話咧，佢哋好憎呢一陣味嘅，佢哋就唔會飛嚟噶啦。 Yo, sound the bell, school is in, sucker. You can't touch this. Give me a song, a rhythm, making them sweat. That's what I'm giving them now. They know, you talk about the hammer, you're talking about a show that's hot and tight. Singles are sweating so fast, I'm a white boy tape. To learn, what's it gonna take in the 90s to burn the charts? Legit, either work hard or you might as well quit. That's word, because you know, you can't 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Touch this. You better get a hype, boy, cause you know you can't touch this. Ring the bell, school's back in. Break it down. 外来嘅小动物啊，小昆虫啊，雀仔啊，诸如此类咧，咁我哋人咧都要慢慢揾方法啦。不过如果能够共存系最好啦。 我觉得系揾一啲环保啲嘅方法啦。其实你唔需要杀佢噶，你赶走佢咪得咯。 即系等于早排咧讲呢个野猪都系噶，有野猪关注组都提出过噶。喂，其实佢都有权喺呢个地球上面生活嘅，咁啊唔需要赶尽杀绝啦。咁只要佢唔影响你嘅生活，咁你咪俾佢喺翻佢。自己嘅地方再有佢家庭， 心心咁樣， 開心心， 係啊，生活 地球大家咁啊， 係啊，同埋我覺得有時有啲嘢我哋人咧都係做得唔啱嘅，就真係要喂佢咯。係 啦，喂就真 係講咗好耐好耐，就叫大家唔好喂一啲野生嘅動物啦。呢個雀仔也如是啦， 白鴿啊，係 啊，白鴿啊都係㗎，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應該要即係做翻好少少咯。 係啦，係啦。咁當然啦，早排點解會有咁多呢啲野豬事件？因為佢走咗去都市啦，但係又講翻就係佢揾唔到嘢食，又或者佢嘅地方俾我哋住。 晒啊，我哋越去越深郊野岭嗰度起屋啊， 系啊， 因为我哋唔够地方住啊，入埋去啊，咁咁啫。 然后又有人委佢啊，我谂两样嘢 都有原因 嘅，系啦，样样咯。 嗯，系咁。 但如果你两个嚟喂我咧，我会开心。 好啊，由今日开始啊，好唔好？ 你 想喂？ 你想 食 马骝？如果扮马骝嘅，我就扮买梭蕉。 但你扮猪，你又食老虎嘅。 扮猪嘅，我就俾猪哨你。 我冇老虎俾你食嘅。 你系猪哨啊？ 猪系食猪哨嘅，你知唔知？ 你整热佢得唔得？我唔想冻食。 好啊，我送埋个微波炉俾你。 喂，佢要求几低？即系猪哨都唔紧要，热猪哨就得啦。 佢叮热啲猪哨就 OK。 热猪哨就得，都系食猪哨。 你条底线真系好低啊！ 我唔觉得佢有底线咯，即系如果连猪哨都食嘅人， 大佬你唔记得琴日佢哋话斗底线啦。到底线啦，咁我哋两个就唔敢踩噶啦。 O K O K， 但原来佢自己冇底线。 我养你一日咁多。 我知啊。 O K， 所以我今日冇掹出嚟啦。 掹咩出嚟？ 我条底线 啊！哦， 我搞错。 咁你今日底线收咗喺边啊？ 我今日唔攞啊！ 我今日冇底 线， 以为今日冇底线玩尽啦。 嗱，使使你 咁啊，玩尽佢啦，今日吓。哎呀，十七度啊，今日好似凉少少啊，听天气即系嗰个 好飘忽，我有时又凉有时 热。我又唔覺得咁凍喎， 但係今朝早起身係好凍嘅，但係出到嚟就覺得好熱啦。 係啦，好十點半先啦，十點半新聞財經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从公共卫生角度，有需要人道毁灭指定批次的仓鼠。他估计可能是由荷兰运港的一批仓鼠已经感染新冠病毒，抵港后污染了大埔厂房和铜锣湾有关宠物店，确诊店员可能因为接触带病毒仓鼠的分泌物，例如飞沫之后受感染，有机会是全球首次出现仓鼠传人。许树昌说，最高危应该是去年12月22号或之后批次的仓鼠。他说渔护处有关决定亦考虑到担心市民听到仓鼠带病毒的消息之后会胡乱弃置，如果因此导致感染老鼠，更加易引起本港爆发，因此处方呼吁市民交出有关批次的仓鼠人道毁灭。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對於當局人道毀滅倉鼠的決定，從防疫和公共衛生角度是要想清楚什麼決定對市民最好，因此要有取捨。他指出，本港新冠疫苗接種率低，根據過往的疫情經驗，只要有一宗感染個案走出社區引發超級傳播，有機會導致過百名長者染疫死亡。袁國勇說，目前資料顯示那批進口倉鼠可能在荷蘭感染，亦有機會在抵港時被感染，然後倉鼠之間出現隱性傳播，直至病毒量高至可以傳人，導致寵物店員感染再傳給其他人。他又說，漁護處表示沒有能力和資源將倉鼠有效隔離，甚至為他們每日檢測，因此要作出不受歡迎的決定，希望市民諒解。廣東昨日新增7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病例，珠海佔6宗，深圳1宗，廣州亦新增一名本土無症狀感染者。全省同日新增2宗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患者分別來自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南太平洋島國湯加海底火山爆發引發海嘯，聯合國說增至4人死亡，包括3名湯加和1名英國人。湯加政府在災後首次匯報災情，指火山爆發觸發15米高的海嘯，其中一個離島的所有房屋被摧毀，另一個島只餘下2間屋，形容是史無前例的災難。救援隊已經被派往受災最嚴重的地區。 當局又話當地互聯網中斷，但一些本地電話服務維持，正努力恢復全面通訊。志願人士加緊清理機場的火山灰，期望令運送物資的飛機能夠降落。有聯合國代表說，雖然清理過程較預期難，但已經取得良好進展，希望航班很快恢復。中國駐湯加大使曹小林說，在湯加主島的1000多名中國公民和公司員工目前平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44点，升132点，成交金额4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4点，跌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8，升4蚊；阿里巴巴126.7，升3毫；美团219.2，升3.4；盈富基金24.38，升1.2。友邦保險83.05，升7.5；藥明生物87.5，跌7；中國平安61.85，升1蚊；京東集團289.4，升10.4；融創中國9.23，升4.4；快手86.25，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9，日元114.68，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4点，跌512点。港金报16,8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7美元，卖出1,8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七咸道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罗屋村嗰段咧比较挤塞，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是譬如你講緊接種復必泰的疫苗接種中心咧，喺九龍塘啊、九龍灣啊，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 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你 做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㗎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都市人咧好忙碌嘅，有时候朝头早唔知你觉唔觉得咧，即系个心情咧，零舍觉得啲时间唔够用咁 样， 即 系 争分夺秒啊、嗯！因为咧，可能你限定自己可能系10分钟做完晒所有咩洗面啊、朗口啊，诸如此类，下个10分钟又做第二样嘢噶啦嘛，即系冇得即系时间冇得停嘅。 系啊， 咁啊，外国有个 YouTuber 咧，虽然咧，我觉得佢都有少少吸引眼球嘅啫，攞嚟讲我又唔系好信。不过咧，呢个女性啦吓，佢就为咗朝头早太赶啦。佢唔想嗱，女仔出门口同我同阿马超系少唔同嘅， 嗯，要化妆， 系、啊、要化妆、嗯。你通常用会用几耐？讲唔讲得？ 10分钟可以， 你都快、啊， 好快。 你由刷牙洗面去到出门口10分钟， 唔系化妆， 净系我化妆10分钟好快、 啊。有冇听清楚人哋讲嘢啊？ 有 讲多错多， 佢又冇讲多错多，佢只系唔听人讲嘢啫。 我有，你话化妆10分钟， 算快噶啦， 系啊， 女仔化妆10分钟算快， 唔系好耐啫嘛。其实点解会觉得需要？ 有啲系1个钟。 点解啊？ 我唔知道啊。 其实个态度啫，有啲中意条眉都画15分钟咁你。 系啊。 因为我唔识啊嘛，我咪唔可以 challenge， 搞错眉都，即系我唔可以 challenge。 我明白你讲乜嘢噶？你讲紧嗰种咧就叫化全妆，化全妆嘅就系咧要去饮啊，或者要去夜晚啲 dinner， 你就需要咯。即系你嗰啲哇，要勾画条眉都已经可能要成半个钟。 有眼影嘅又 成。我其实真系好怕嘅。都是可以好快的，就算我化嗰啲全妆，我做嘢嗰啲妆咧，我讲紧半个钟至9个字一定完。 哇！ 连埋整头发，当然短头发唔系好唔好嘢嘅，但我觉得就 系 你 快 咯， 快靓正啊！我觉得有啲真系女仔，我都话试过打完羽毛球，等个女同事等咗个半钟。 咩啊？打羽毛球， 即系佢就打羽毛球。女同事咧， 系啦， 点解你个女同事咁亲昵嘅？你 系咯， 你等佢冲凉， 你等佢冲凉啊！ 班同事 喺房度 等 佢冲凉出嚟啊！哦，咁样， 讲多错多， 其实佢走咗啦， 佢冇走， 喺个窗嗰度走咗。 佢只系话俾你听化妆，佢惊你等佢嗬。 哦，因为你同佢去打羽毛球，跟住大家打完之后，佢要去冲凉化妆， 等一个半钟。 咁佢冲凉冲得耐咧，又加埋， 真系唔明。 我都知道有啲女仔系特别 外国呢个女仔咧，佢因为睇紧咧，咁佢做咗乜嘢咧？佢即系临瞓前做晒所有嘢， 得唔得啦？ 听落去系咪好匪夷所思啊？ 唔系匪夷所思，而系有好多女仔都会系咁，只不过因为咧， 好多都会系咁啊。 新识嘅男仔，佢唔想喺佢面前嗰度扫眼，佢哋会咁做咯。 啊，唔系， 但系你啱啱去人哋屋企度过夜，通常都系唔落妆噶。 佢就唔系为咗 惊吓亲你啊嘛，系咯，真系噶，你知唔知第二朝起身嗰阵系变第二个人噶？ 系啊， 哇， 由 孙女变咗祖母噶大佬。 系啊， 系啊， 以为你阿嫲阿嫲做乜要落妆啊？ 阿嫲阿嫲， 系啊。 咁咧，佢就话夜晚咧唔单止化晒妆啊 ，set 埋头嗰阵先夸张 啊！ 咁你点瞓啊？瞓得唔舒服 就咁瞓咯。咁佢因为我咪话，因为佢 YouTuber 咁佢只系拍晒个过程啦咁样。但我觉得中间都唔知道有冇，即系嗰你拍个过程中，你有冇呃钟嘅？即系譬如你系咪真系有瞓噶？我瞓觉你系唔理噶嘛？即系咩姿势都有噶嘛？左拧右拧有时 系啦， 又趴转啊，又个头又拥落个枕头度甩两下咁样，咪甩甩甩。你唔会嘅咩？有时好舒服噶嘛？即系将个头浸落个枕头度。咁咧佢就影翻第二日。 即係影埋過程嘅，即刻起身，輕輕。即係咁touch up少少，就翻啲功能。 得 ，OK。 咁啲人就 challenge 咗，哇！你咁樣咧化妝，你個皮膚咪好差咯，因為你瞓覺你成七八個鐘，一路咁皮膚黐住一個，即係喺即係嗰啲化妝品。佢話我過去十年都係咁，冇事喎，即係咁樣。佢話冇事咯。 冇咯，你睇下你肯唔肯学啫嘛。到最屘，我有事唔通我追究你啊？ 系啊， 系咪啊？我都冇用噶，讲呢啲咁嘅嘢都系废话嚟嘅，同你一样。 系， 真系。 唔系咩？你唔觉得系咩？ 我谂一谂先。 你永远去问所有嘅一啲靓女，都总系一定系样嘅，就系最紧要系乜嘢？你化妆唔紧要，但系你翻到去落妆落得好清楚，呢个系对于你自己嘅皮肤系一定系一个保养嚟。 塞死晒毛孔啊！ 冇可能带妆瞓觉， 冇可能，我 都 觉得冇可能， 唔可以嘅， 绝对系一个唔正确嘅做法。 个朋友佢真系着定听日嘅衫瞓觉， 嗯， 譬如话你听日咁样翻工啦， 嗰个唔系你啊，嗰个 唔系我唔会咁样，我 咁都好傻喎，我觉得瞓觉梗系舒服噶 嘛， 系咯， 之后佢就着啲唔使烫嗰啲啊，譬如话嗰啲 track 裤啊， 男仔系女仔啊， 女仔嚟嘅， 仲要女仔添， 系啊， 咁但系你瞓觉你只会有汗噶， 我唔知道， 咁你咪第二朝即系唔知咧， 我有试过，嗰阵系翻学。我翻学咧起身嗰阵时候，你系好冻噶嘛？你会换衫嘅时候，你就会着定啲底衫。一起身嘅时候，你咪即刻哇着嗰啲系啦，着啲校服啊，着啲所有嘅嘢笠落去，你咪乱笠笠。因为你觉唔觉得其实最痛苦系乜嘢咧？就系、是、你要除衫，除你自己嘅衫，再着衫。你系冻上加冻噶，系咪？除咗你自己嗰啲着到乱笠笠嘅衫，第一个第一冻啦，第二嘅就系你觉唔觉得嗰阵时候嗰啲天气系差嘅话，即系冻嘅话咧，你着嗰啲衫上去嗰啲真 系 冰 冷噶嘛？你提醒咗我以前有一个做法，我突然之间谂唔翻。而家我谂翻起啦，就阿妈教过我做法就系点咧？将你第二朝着嘅校服摆喺你个被里边，唔系啊，摆喺被里边，唔系咁你摆一个你唔会窄到佢个位咯，系啊，摆、一个位，咁你咪暖咯，都又好似阿 Sarah 话斋，当你要除咗件暖嘅衫，着嗰件校服嘅时候，因为佢已经喺个被里边噶嘛，冇咁冻咯，呢个系其中一个。 以前细个你真系冇呢啲咁样噶嘛， 啊、 你有咩暖毡啊，开住个 暖炉 吹住自己，你边 有 噶？嗰啲、 啊啊、 真系硬骨。 暖炉就有嘅系嘛？ 我冇啊， 但系你唔会俾你开住个暖炉走去慢慢慢慢，我哋以前冇咁锡你哋噶， 但系我以前好多年前我。试过即系开暖炉瞓觉唔得噶，好热 啊！ 成间房咧热烘烘嘅，你会好辛苦嘅，系啦。 所以要教呢个时间仔咯，差唔多时候嘅你要熄咗佢咯。 系啦，三面都系自己调教嘅。好啦，10:45，今日咧有个Jo系我哋嘅忠实 fans 啦，佢唔会系听住呢个节目好开心噶。 多谢你 点唱俾佢女女啊，11岁生日啊，今日吓，我唔知系咪邝同永定邝同炯啊，因为阿马老师咧，佢除咗查唱片之外，揾唱片之外咧，佢查音都好叻嘅，佢读邝同 炯啊。 火 嘛， 有个火字 啊，佢话同 聪明个泳，但系系啊，佢就 冇错， 系啦，所以我读两次，送俾邝同泳小朋友同埋 邝同炯小朋友，管炯， 你自己剪翻啱个音咯吓，希望日日都开心快活，多谢三位丰收快活人，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送俾你阳光空气，大自然最好嘅礼物， 威力，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光碧海，半圆珠夕阳，长虹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演尽尘俗戏。元君跨海，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的海，半圆珠夕阳，凉风轻吹，无尘无俗气。晨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 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隔离，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己，尘俗无数。 网上情，一人有一个笑容。做老师的每天要带咁多小朋友，要管教他们，教好他们。当他教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呢？有位老师，他七年前做了妈妈了，生了这个小朋友之后，慢慢他就觉得，哦，原来教小朋友并不是以前做老师那么简单，因为这个是自己的女儿。当个女儿越大了，他就觉得很多东西说他又不听，说他又不听，骂他自己又不想，怎么算？有一天当个女儿又扭计做了一些东西他不喜欢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语重心长地说，妈妈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你唔好再令我嬲啦，好唔好啊？个女缩一缩膊头话：，我都唔记得你唔中意咁样，有时我会唔记得噶嘛，你咪再提我咯。啊，不过咁，我有个办法啦，妈咪。老师就话啦：，咩办法啊？嗱，下次你觉得我唔乖，你想我乖啦，或者你想我做某啲事情咧，你就望住我，对我微笑。突然之间你对我笑，我就会想，啊，其实是什么事呢？哦，原来你不喜欢我这样。那我就会想到我们的约定，我就会乖返的啦。其他人又不知道，因为你对我笑而已，你没有闹我嘛。这个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听啊。这个妈妈觉得这个方法都好，有时有朋友亲戚在这里的时候，她会很大声喝个女儿或者说闹她。其实都很难受的，大家都。啊，这个方法都挺好啊。总之觉得个女儿有时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漏了做一些事，她对她笑，嗯，都挺容易了这个方法。于是由那天开始，她就试下用这个方法了。偶尔她们在微笑的游戏规则之下，那种和平的气氛慢慢就多起上来。因为不需要再闹了，只要对着她突然间微笑，个女儿就会想起，啊，是的。偶然妈妈都会不记得这个规定，出声说她，喂，你这样这样。女儿就说，哎，你不记得了我们的秘密了吗？有时候我们对身边的人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期望。当她做不到，达不成我们心里面的想法的时候，除了用说话去说她之外，有没有想过，其实一个笑容都几有用过。笑容在我们的面上由我们控制，用一个笑容送给身边的人，自己开心，对方又开心。试下由今天开始，每人用一个笑容去融化身边的所有冰，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在笑声之中。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 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总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我想问咧，两位拍档咧，你哋有冇坐嗰啲鼻闪唔细张嗰啲贴纸噶？即系嗰啲咧，超级市场有时咧，你某啲超级市场你买完嘢之后咧，50蚊又送一个， 我唔要嘅， 送一个贴咧，唔知二三百个，先送先换个嗰啲煲嗰啲咁样。我唔系唔想换，但系咧问题就系嗰啲真系细到咧。即系一个指甲咁样样，有时咧我都唔知代表你明唔明啊？除非咁啦，用佢指定嗰啲一张卡咧，你每次都乖咁买完嘢，企喺度贴一轮先。但系有时候六七个，你咪搞好耐咯。 系啊，通常我都系俾啲姐姐噶。 我俾后 面。其实我心谂， 姐姐好开心噶。 即系嗱，我冇抉择权啦。但我心谂，点解你哋唔点解一定要送呢啲咁鼻屎咁细张？你不如有个印，譬如我今次我俾张卡你，你喺我度吸个印咪得咯。 嗱，有几样嘢。我谂谂啫，如果吸咧，我 佢又惊我连自己连 乱吸。你又哎，我叫个细佬嚟吸吸吸吸吸吸，但系你嗰啲纸仔咧又引杂费，好多考虑。 你都唔要噶嘛，系咪？ 我唔要，我实俾后边嗰个 系啦。 同埋好唔环保，我真系觉得 系嘛。 你谂得呢啲之外咧，我觉得都系噶。去超级市场咧，你买嘢咧，嗰啲单都系好唔环保噶。 几长啊？ 系啊， 冇咁都得 啊，系啊。 我都點解仲要呢啲咁嘅嘢咧？嗬， 同埋 嗰 啲發熱紙啊，都係唔好嘅，好容易 有曬。有啲人又咁樣講嘅，佢就話有張單據嘅話係要好嘅，甚至乎有一啲嘅即係師奶朋友同我講，一定要 check。 係。 系， 唔系话佢哋，唔系话佢哋有心呃， 系 有时即系手忙脚乱， 系啊，有时可能一下 两样变三样， 佢嘟咗两下，咁样都唔定，我一定要 check， 呢个系真 嘅，都系嘅，系啦。不过咧就好似阿小华斋，如果你真系唔要，咁啊俾下周边有冇人要咯，实有人要嘅， 唔系嘅，实有噶，有好多啲姐姐会喺门口度问你要唔要啊， 门口又有， 系啊，你唔要嘅话，我将佢怼晒俾佢，佢都开心，系咪啊？ 即系如果即系你需要咧， 我 冇换过呢啲嘢， 我有换过， 你换过乜嘢啊？ 诶，换过把刀。 阿 Jimmy 乜乜华咧，阿 Jimmy 乜乜华咁啊，有一段时间咪出咗好多呢咁嘅厨具啊嘛，我好中意，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屋企有一个佢嘅煲，咁我就谂住啊都可以换埋其他嗰啲几好。 呢啲就系魔鬼。 但系我话俾你知，往往系到你差唔多储到够嘅时候嘅话， 换晒 就已经俾人换。 真系噶， 系。 哦， 我一路都希望可以咧，就换一个细细嘅煲，到最后尾嘅时候咧，我换埋啲我唔想要嘅嘢。 咁唔想要你做咩换呢？ 因为佢可能佢十个印花佢可以俾一把刀，十六个印花佢就系一个煲，再十六个印花佢就系一个镬。 你 储 嚟 储 都唔达标， 冇错，我永远都唔达 标。佢已经冇啦，算啦，我已经储到而家咁样，咩、都俾过我啦，咩都俾过我啦。 credit card 嗰啲 垃圾桶都俾过我啦， 真系好惨嗰种。 哦 ，credit card 嗰啲分你有冇换过嘢啊？ 从来冇， 我都从来冇。你又换过咩？ 因为我试过嘅就系 好耐换过，而家就冇换啦。 换乜嘢？ 我试过， 都系换啲你唔要嘅嘢，唔等使嘅嘢嚟噶嘛。 唔系，我换过一粒红宝石嘅戒指， 肥尖细粒啦，定 红宝石？ 你以为自己红宝石王子啊？ 你送俾蓝宝石王子啊？ 我攞翻嚟一睇， 你做乜？咪就唔等使咯。 我谂住送俾女朋友仔，一睇，哇，好似好假。 黐线，你会换俾人？你做咩换俾人啫？ 嗰啲又靓噶嘛？佢影嗰啲 catalog 好靓啊， 影 嘅 系靓啦， 又打个十字星。 你喺二台张海报张相都靓仔啦， 咪又喺照片。 系啊，咪照片， 你 嗰啲 系照片啦， 真系傻仔嚟嘅。 相等于说明点咧？不相称。 原来你就系家传户晓嘅红宝石王子，而家明啦。喂，十一点新闻报告。 新的完善选举制度下，深信任何爱国有能力和担当的人都可以参选，自己有能力胜出选举。日前夺得花剑世界杯冠军的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升上男子花剑世界排名第二。国际剑击总会公布最新排名，原本世界排名第四取得172分的张家朗最新有196分升上第二位，队友蔡俊贤由原来的18位升上第八。至于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仍然是意大利的福科尼，最新有207分。女子重剑方面，港队代表江文蔚继续排名第六，国家队代表孙一文就升上世界排名第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0点，升57点，成交金额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1点，跌1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7.2升4.6，阿里巴巴126蚊跌4毫，美团217.8升2蚊。盈富基金24.3升4仙，友邦保险83.25，友邦保险系83.3升1蚊，药明生物87.15跌2.05，京东集团286.2升7.2，中国平安61.7升8.5，融创中国9.15升3.6，汇控54.35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1，英镑10.595，瑞士法郎8.497，欧元5.6，加元是6.232，新西兰元5.282，欧元8.823，每百日元对港元6.7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4点，跌512点。港金报1685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6美元，卖出181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嘉麟阁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路辉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方向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隧愉景新城落斜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今集嘉宾继续请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讲越扶越贫咧，就系讲紧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后咧，嗰个贫穷嘅数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1月1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成绩唔好，可能系用错方法啫。 英文好难啊！ 你会觉得英文好难，是因为你将英文想成是读书的必须。如果你将英文变成一些你有兴趣的东西呢？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点样由唔中意英文变成教英文？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星期三11点11分我听紧呢个风苏发言啦。咁今日咧就系天晴吹和缓嘅东北风嚟到呢一个环节。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冇錯啦，咁由於咧就係我哋逢禮拜三啦，都會有一個訪問嘅時間啦。其實咧就同大家傾啲親子嘅嘢嘅。當然啦，過農曆年嘅話咧係無分大細嘅。 冇錯，大家一齊落手落腳，無論係清潔屋企又好，或者準備啲農曆年食品都好啦嚇。 清潔屋企都要預我啊！ 以前你有冇試過洗樓梯啊？ 有啊， 好慘啊！ 抹鐵閘啊，我都係要擦地。 我又唔覺得係慘嘅。你如果農曆年都唔做，你幾時做？即係農曆年俾個即係個心情或者名目，你去清潔一次屋企嘛。唔爱嘢抌咗佢啊嘛， 系啊系啊， 你会唔会抌我出街啊？ 我唔会抌你， 冇嘢 咧。新年后咧有啲环节会抌咗咯， 我明啊，啲有冇落？ 七年前嘅冻啦。 喂，好啦，咁所以今日我哋有个嘉宾喺，不过咧嗱，因为而家疫情啦，我亦都唔想咧，大家有任何哎呀惊啊咩啊，咁所以我哋用电话嘅。 冇错啦，系啦，因为疫情关系嘛。 嗯，明白。 好啦，咁我哋就会有。 悠悠，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我最记得阿 Yoyo 阿香太咧，即系我唔知道用边个称呼，因为你两个你就用啊嘛。阿 Yoyo 上次咧教我哋整润唇膏，系咪 啊？ 系啊， 系啦。咁就带咗材料嚟，当时咧疫情都冇即系咁 犀利，仲可以见到真人。 系啦，咁嗱，今日咧就我哋有啲嘅新年过新年嘅食品咧，系可唔可以同小朋友一齐搞嘅咧？其实 系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即系俾啲轻巧嘅佢做，即系嗰啲皮毛啲嘢佢做，咁啊，即系要掂火啊，掂多嘅自己做，系咪咁啊？ 即系其实系咪准备一啲贺年嘅食品咧？其实基本上都系一个好嘅亲子活动，可唔可以咁讲？ 都系啊，都系，因为依家疫情咧，因为我个细嗰个仔咧，即系佢系小学，依家幼稚园同小学都停咗课啊嘛，咁就 唔使翻学啦， 同佢玩咯。 搵嘢同佢玩， 玩得嚟又有意义就系煮嘢食啦。 哦 ，very good 吓！ 我哋细个都系咁啊，临过年先有得去帮下手啊。 系啊， 你帮啲咩手啊？ 油港炸油港，我就 炸油港。你做咩啊？ 炸你，即系搵只手炸落。 你就系碾油角系咪？你咪 嗱，唔好嘈住，你呢啲你刑事噶吓。 我点咁 啊？你炸我嘅手唔掂先。 讲啫嘛。 我真系好嬲啊！而家 底线，底线，你一早话冇底线。佢又话冇底线，佢 今日冇啊， 缩个头出嚟俾人踢， 令到我只手好痛啊！咁 最衰你自己讲咗冇底线，而家出唔到声，死唔死？ 我谂呢啲咧，应该细路仔唔掂得噶，系咪先？系咪？ 但我细个真系负责硬嗰啲花生啊，攞个玻璃樽啊， 硬 花生啊 ，Yoyo 得你用个硬嘅， 系啊，搵个 玻璃樽咯， 装个角个底， 唔系我哋唔系攞个底，碌佢碌佢硬啲花生啊，好开心噶。 啲花生擺喺個袋入邊啊，之後咧攞塊毛巾咁樣喺上面壓爛佢，係咪啲花生？ 我哋唔係就咁樣壓落去。 你就好開心啦，就偷花生食啦。 係啊，十粒啊，得翻四粒。 做除做除偷。 唔係啊，攔出嚟冇花生，去曬邊啊？攔碎曬咯，冇啦阿媽。你叫我攔啊嘛。 頭先一陣風，吹曬。 係啊，攔得太碎，風吹走曬啦。你最叻講啲大話。好啦，咁我哋由今日首先第一樣教嘅係乜嘢咧，Yoyo？ 今日呢我就预备咗三款嘅贺年食品同大家分享嘅。 好。 咁一样呢就係甜㗎啦。有一样呢就係悠悠最鍾意嘅汤水啦。贺年汤水。仲有一款呢就係你琴日讲嘅咸汤圆。咁你等我分享边样先。 不如咸汤圆先啦，因为琴日讲开。 嘿喎。我最鍾意吃咸糖人喎。 我都系啊。 真係好正，諗起真係。好，即系有团圆嘅意头啦。 冇错， 阿 Yoyo， 你计唔计讲你边度乡下？ 我东莞。 哦， 東莞嘅，會唔會其實真係因應住咧唔同嘅地方咧， 都有 鹹湯圓會有少少變奏啊？ 會唔會？ 鹹湯圓其實好大變化，其實你中意落啲咩落去，最緊要甜，即係最緊要個湯圓。 湯圓就甜， 黏黏韌韌嘅，唔係。最重要就是个汤圆啦，同埋啖汤咧够甜。咁你新年梗系要食啲团团圆圆啦，食啲又甜又好味嘅嘢啦，系咪？ 意头好嘛。 系啦，咁依家预备讲材料。 系啦，噃材料。 系啦，好啦，大家又唔使担心，如果你哋啊冇纸笔喺身边啊，或者抄唔切咧，就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嘅节目重温听翻就 OK 噶啦。 啊，叻女啦吓， 醒目， 听翻重温。 系我自己听收音机，有时都系抄唔切咧，点算 咧？咁而家可以敲一阵啊！而家系咪可以敲一阵咧？如果咁， 你唔好嘈住我啦！ 关你咩事？ 我听紧你悠悠讲啊！ 底线，底线，收声。 好 ，OK， 材料咧就系 嘈少句，嘈少句。 系啊，冷静啲，大家吓，团团圆圆啦。OK， 材料就有白萝卜一条啦， 白萝卜 系啦，虾米半碗， 虾米半碗 系啦，冬菇咧大约八粒啦，好意头啊嘛，八粒系嘛，咁咧最好咧就炆好嘅冬菇啦。其实我自己有时咧喺屋企，即系喺屋企发晒啲冬菇一次过，因为你发冬菇你都要发成日噶嘛，发成晚咧，咁我会一次过发三四十粒到啦。咁之后咧，我有一部分咧就系圆粒嘅，有一部分咧就系切片，咁样去处理啦，咁就切晒定，咁样揸干净晒啲水就炆佢啦。 对唔住，虾米几多话？ 虾米半碗， 虾米半碗，嗯嗯， 系啦，冬菇八粒， 系八粒， 系啦，嗱、嗯、我哋咧即系新年要大鱼大肉啊嘛，系咪先？咁、嗯、咧就要有靓鱼肉啦， 哇、嗯，系你嗰只 炆到啦， 剁噶，我嗰只靓鱼肉， 系啦，咁诶依家可能都市人比较繁忙，就出去买得啦，十蚊廿蚊咁样， 我都系中意自己剁，冇办法， 系啊，争 啲嘅， 自己剁，剁完分啲俾我哋啊， 好，冇问题。 四两的柳梅头啦，因为柳梅头咧，嗰阵时我细仔 B B 仔嗰阵时咧，我就通常买啲柳梅头咧，又淋滑啦，又唔肥啦，咁、 嗯、 咧就咁就冇咁肥咯。即系都市人，我系要健康啊嘛，系、嗯、嘛，咁咧咁新年大鱼大肉啦，有鱼有肉啦。 嗯， 咁咧如果你好系。 系、哦，真系、哦、有鱼、啊、有肉、哦，又有汤圆、哦， 有冬菇，好似好名贵咁。 系啦，嗱，再名贵啲可以落埋瑶柱 嘅。哎，我都系谂住落两粒。 你要 我要落大嗰啲大粒嗰啲， 写埋先瑶柱。 咁咧就 两粒啦。 浸软佢啦，落两粒啦。咁、 嗯、 我哋咧就预备啲红葱头或者蒜头啦，两粒到啦，我嚟爆香个镬嚟用嘅。 嗯， 系啦，咁汤圆咧，我哋一阵间预备糯米粉。三分之二碗， 系 同埋纤米粉三分之一碗，嗯、因为呢两样粉沟埋咧，一阵我哋用热水开咧，咁咧呢个汤圆咧就好 Q 弹，好烟烟韧韧咁样嘅、嗯，好味噶啦。 好彩你话俾我知咋、嗯，因为我一路咧都以为咧，我爸爸咧系用纤米粉加面粉， 系、嗯、啦、哦， 因为我成日问佢嘅话咧，佢死都唔肯讲另外乜嘢，佢成日话斩面粉斩面粉咁样，我就纤米粉，即系我以为系沟面粉，斩你啊， 唔想教。 阿马小强咧，佢而家成日咧揾啲窿窿罅罅位嚟反弹啊！好似我哋个听众阿听阿阿听听众阿 David， 佢话马小强佢哋成日二抽一，你落唔落回板先得噶？你唔好净系企喺度俾人打先得。 系呢排都见你有啲弹力， 有回板 啊！你觉得啊？悠悠都话你开始有啲弹力啊！ 悠悠唔好太留意我啊，悠悠。 我明啦，佢可能佢食咗芝米粉呢排。 佢而家系一个人形嘅人形嘅咸汤圆 啊！ 好痛噶， 好痛， 我都话要炸你噶啦。 啊 ，OK， 继续，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哋讲做法啦，好嘛？ 好， 好啦，做法咧，咁我哋就首先浸咗啲冬菇啦，同虾米啦。浸完嗰啲水，记得千祈唔好倒咗佢。 我会噶， 之前 嗰啲好正嘅嗰啲水， 俾你饮啊， 你会留低佢系嘛？ 煮啊，攞嚟煮噶。 系啦，咁你浸之前咧要洗干净啦。咁咧因为啲水流起，应该煲汤用啊嘛。我忍唔住， 几开心。 咁咧。系啦，冬菇我哋今次就切片啦， 切片 系啦，虾、米就原隻就 OK 啦，如果唔系太大隻嗰啲，咁、 嗯、 猪肉咧都系切丝之后腌佢30分钟以上啦，咁最好腌耐啲两三个钟啦， 嗯，即系用盐腌得啦， 用生抽啊、胡椒粉啊、盐、啊嗰啲基本嘢啊，麻油啊、酒啊、糖嗰啲啦，系啦，咁、 嗯、 白萝卜去皮切条啦，咁红葱头同埋蒜头可以切丝或者切碎佢啦。 嗯 好啦，咁咧材料预备好咧，就开始煮个汤底咯。 系啦， 系啦。咁、嗯、首先大火，我哋落咗油咧，爆香嗰啲红葱头或者蒜头啦。咁、 嗯、 咧爆香咗之后咧，就炒啲猪肉啦。咁、 嗯、 炒啲猪肉咧，去到七成熟，咁、 嗯、 咧就加埋咧隔咗水嘅冬菇同埋虾米落去啦。咁、 嗯、 兜两兜就落埋白萝卜一齐炒啦。咁、 嗯、 炒到兴合合嘅时候咧。就赞啲肇庆酒来， 哇！之后冇咗呢一下， 系啊，呢一下 呢、 嗯 這个好紧要， 呢一 赞内 你闻到晒所有嗰啲材料啲香味，爆晒 出 嚟，系啦、 嗯， 全程用大火，咁、 嗯、 之后咧，你就预备一煲煲滚咗嘅热水，大约12碗水到啦， 12碗水， 12-13碗水到咧，就赞落去， 哇！ 都系即刻怼个头埋佢啫， 唔系咧，索索， 正一正，正一正埋面，你唔明我哋噶啦，我哋系会咁， 舒筋活络， 开晒， 唔好弹， 我哋小心啊， 将啲酒米再接埋落， 捞埋来食， 沟 捞埋，煎米同酒米， 小丸子，小丸子，酒呀， 真系黑头， 咦呀， 咦， 你有啲唔系好想讲呢个汤， 好核突啊， 之后 真好遗憾啊嘛。好啦，讲到边咧唔记得咗。 你个就将嗰啲 赚走赚水， 系啦，赚走赚水。 出来啦，咁之后就再滚起咗之后，再加翻啲冬菇、虾米嗰啲水啊，瑶柱嗰啲咧，我哋豪华版，豪华版有瑶柱。系啦，你啲水滚起咗咧，因为你热水沾落啲材料咧，要等佢卜碌卜碌嗰阵时咧，咁啲材料咧就逼咗啲味，逼咗啲味出嚟。 系咪真系会听到卜碌卜碌？ 卜碌卜碌， 我听唔到点啊？ 听唔到就失败。 呢个仲未讲卜碌卜碌喎， 咁又唔够香啊，南方。 马超强，你有冇卜碌卜碌噶？平时 我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 系啦，一定要听到卜碌卜碌咁样之后再加。 马先生，卜碌卜碌啊， 够啦， 底线啦。 摆埋嘅就系浸虾米同埋浸冬菇嘅水落去之后嘅话咧，就要当有系咪又要滚起卜碌卜碌啊？ 系之后咁系啦，之后咧就等佢滚到卜碌卜碌嘅时候咧，就冚盖煲佢廿分钟。咁呢廿分钟做咩？廿分钟就可以叫小朋友入嚟帮手猜汤圆啦。 点解唔猜定先咧？其实 嗰二十分钟做咩？ 你亦都可以猜定先嘅。系啦，你可以猜定先又得。 我想 问 咧，阿 Yoyo 话啲汤圆咧，你可唔可以大约俾个概念咧？猜你几大粒叫最好入口啊？又唔会太大，唔会太细。 细细粒咯， 细到几细？ 如果你真系有小朋友咧。就好似你头先人，唔使好似你头先嗰啲鼻屎咁细粒嘅印花唔使。 系，即系例如一个， 唔系五毫到啦， 五毫子咁大。 哦 ，OK， 五毫到。 你煲完你会发大噶嘛？ 系。 如果小朋友太大粒，又惊佢近身啊嘛。 系系 系。系啦，咁你教佢细细粒嘅细细粒咁样搓搓多几粒，佢又玩多几粒， 很 耐 嘅。好热噶，黑 掹掹 粒 汤圆。 系咪？系咪？我发觉我啲汤圆一咬嘅时候，里面好热噶。如果太大粒嘅话咧，就麻烦啲咯。 系啊。悠悠话汤圆你让啲咩入去啊？ 汤圆我今次唔让， 人哋都未猜，人哋都未猜， 系啦， 系啊， 咸汤圆话唔系一定要让嘢噶嘛， 我屋企冇噶， 唔系咯，阿 Sir 琴日讲咗， 我自己净计计让啲片糖，我都系中意片糖， 让片糖，你中意咸咸甜甜咁 啊 嘛，咁我屋企我爸爸煮开嗰啲就冇让嘅， 系啊， 就咁净汤圆咯，亦都有啲人会让啲猪肉啊免治肉入去咯。 咁咪有啲油咁樣，即係咬落去就有啲油逼出嚟咁啊！ 係啦係啦， 太多啦， 係啦太多嘢啦，因為我哋頭先已經 可唔可以讓啲芝士落去？我好中意食芝士丸啊，火鍋嗰啲芝士丸， 塞只蝦入去又得。嗱，抽獎邊個鬧到一個金幣咧就發達， 塞個金幣 玩。講係有咁樣玩法㗎，北方人好似有咁樣玩法嘅喎。佢哋食湯圓嘅就係有一隻係有一個係有錢幣嘅，咬落去嘅話就會係。系真系钱币，你咬落去嘅时候，咁佢就会话你今年都会赚好多钱咯。系一个游戏， 呢个 fortune cookies 嘅原理啊嘛。 冇错， 系啊，又可以咁玩都好。 好啊 ，Yoyo 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哋咧？就系话你用呢一个嘅糯米粉咧，就系三分二杯，而粘米粉咧， 糯米粉系三分二 系。系啦，咁粘米粉咧就系三分一，咁啊系点样将佢哋可以拆埋啊？ 咁之后加啲热水落去，三分二嘅热水倒落去，咁你逐少逐少倒啦，最好。 小朋友点帮手啊？我想问。 哦、你搞嘅时候你加啲热水你可以叫佢攞个匙巾仔啊咁样搞 捞下捞下不过真係小心啦。 係啊小心啲。 冇啲热水倒落佢手。 係。 咁就惨啦所以但更加要小心。热嗰啲嘢尽量唔好俾佢掂太热嗰啲， 系啦， 揾匙羹仔搞就算啦，系嘛？ 粗重嘢等我嚟啦，粗重嘢，冇所谓。 咁系咪应该系要将所有啲粉咧？嗱，我见我个嫲嫲就系咁做嘅，佢就会将嗰啲粉咧就会整 捞匀咗先。 捞匀咗先啦。 系，咪即系三分二碗糯米粉同粘米粉捞匀 咗先， 系啦，两样粉加沟埋咗先，之后加水咯。你啲加水有个技巧，你逐少逐少加，唔够又再加啲。 嗯， 即系如果你真系错手加多咗，你咪又再加翻多少少。 哦，你又啱， 系喎，冇错，由少开始好啲嗬。 咁 即系同鳄鱼一样啦，一嚟咸一齐就已经够唔 够。冇错，咁其实嗰个黏度系应该要去到点样嘅话，先至为之真系可以 Q 弹咧？ 手同埋你唔会黐住你只手，同埋你见。到佢系即系你猜完之后佢唔会裂开嗰啲咧， 咁就为之会裂过啦。 好简单，其实好弹性。 听 我 就有人 加粉， 明白？听我就有人咧，有啲人屋企咧就唔知边个话或者阿妈咧会加啲油落去噶，其实会唔会需要加啲油落去噶？ 睇你自己喜好咯，可以加少少，我自己就冇加。 No， you know， 因为有啲人中意索油， 人哋就唔会啦。点解要加油落去？ 加油， 我明 系咪滑啲啊？ 滑啲光滑啲咁樣。 我哋咧有錢人家梗係加油啦， 加油水嘛，可能 係係 啊，加豬油仲香啊， 滑啲係啊。 而家呢？而家我想问个步骤嚟到煮未啊？即系正煮好未噶？而家 系啦，依家呢廿分钟我哋煲紧个汤嘅时候，就啲汤圆猜完啦。咁咧之后咧猜完之后咧，你就打翻开个煲盖，转翻大火，因为头先廿分钟系用细火噶嘛。咁我哋转翻大火之后加啲汤圆，同埋加埋鲮鱼肉，我哋未加噶嘛。咁依家就好似打边炉咁样刮晒鲮鱼肉落去啦。系啦，滚到佢哋咧浮起身咧，咁就加啲盐，加啲胡椒粉就食得。加埋芫茜啊、芹菜同埋， 芫茜我会加， 即系好嗱。下半后我哋翻嚟再讲其他菜式啊。首先食住啲汤圆先嚟， 整一碗白饭先。 新开始是吗？如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虽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紧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幻感冒，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 就是不早十一点二十九分到早啫，听个风骚发围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继续同阿香太 Yoyo 咧讲下其他嘅农历年。哇，大家咧一路咧准备咧食住汤圆，一路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真系不能不能少吓。 系啊，必须要， 最紧要身体健康吓。 系啊， 好啦，十一点半先喺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咧讲下啲饮饮食食啊，开心心嘅事情啊，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处处长梁兆辉话，政府决定人道处理仓鼠，已经尽量平衡同埋按入口批次划线，减少对动物嘅影响。他指出，鑑於新冠病毒疫情嚴峻，世界每日有新發展，本港為控制疫情需要留意發展，採取穩妥措施，切斷源頭。梁兆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在確診女子任職的寵物店，從大約七隻倉鼠中驗出十一個樣本對新冠病毒初步呈陽性反應，而在店鋪的大埔倉庫亦有部分環境樣本初步呈陽性反應，當局會再進行檢測，亦會做基因排序。 他說衛生防護中心會研究寵物店員和顧客的感染來源，但當局需要進一步做好預防措施，切斷可能的源頭，移除風險。他說明白事件對業界有影響，政府會研究可提供的幫助。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的仓鼠样本带有新冠病毒，渔护处建议上个月22号或之后在宠物店买了仓鼠的市民将仓鼠交出作人道毁灭。早上陆续有市民到沙田的渔护处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交出仓鼠，有人带同透明的宠物箱，亦有人手持穿窿纸袋入内。其中陈先生说，先后在12月30号和今个月初在旺角的宠物店买了两只仓鼠，他认同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为市民着想，否则病毒扩散大家都不好过。陈先生又说，交出仓鼠之后，他一家人包括两名6岁和11岁子女会前往检测，暂时不考虑再养仓鼠。商人冼国林宣布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他在社交平台发表长大约9分钟短片，说很多人可能质疑他的参选决定，例如借故提升知名度以争取更大政治利益，是否夠班參選和反口從政。他反駁說，知名度從來不重要，而去年家庭出現重大變故，沉澱之後希望將時間精力貢獻香港，加上國安法實施後，形容香港實際上仍然五勞七傷，需要刮骨療傷作大改革，未來5年才能夠迎頭趕上。冼國林說自己是年過60歲，只有一隻眼的傷殘人士，但體能和意志絕不比任何參選人遜色。他強調參選沒有大財團支持和星光熠熠的競選團隊，但支持者是每名真心為香港的市民，在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下，深信任何愛國有能力和擔當的人都可以參選，自己有能力勝出選舉。日前奪得花劍世界盃冠軍的港隊劍擊代表張家朗升上男子花劍世界排名第二。國際劍擊總會公布最新排名，原本世界排名第四取得172分的張家朗最新由196分升上第二位，隊友蔡俊賢由原來的12位升上第八。至於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仍然是意大利的福科尼，最新有207分。女子重劍方面，港隊代表江文蔚繼續排名第六，國家隊代表孫一文就升上世界排名第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風勢頗大，有幾陣雨，星期日和暖潮濕。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0点，升37点，成交金额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3点，跌167点。港金报16,820元，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67美元，卖出系1,811.2美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8点，跌咗6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元，升3.2；阿里巴巴125.6，跌咗8毫；美团系217元，升3。美团最新是217元，升2；盈富基金24.28，升了2仙；友邦保险83.1，升8毫；药明生物87元，跌2.2；京东集团是286.4，升了7.4；

好啦，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呢位嘉宾犀利啦，就系我哋嘅美食靓女专家，就系悠悠。 Hello，Hello。 头先教咗咸汤圆， 系啦， 即刻嚟啦， 汤圆啦， 食完汤圆啦， 分享下悠悠最中意嘅汤水啦， 正啊， 煲咩汤？新年， 新年梗系要煲翻个发财好事汤啦， 哇，正啊！ 系啊，材料有八样嘅喎。 八样，你写低先。 八样嘅好意头啊 嘛。咁多嘅， 凑够八样材 料。 哦，专登嘅。 系 发啊嘛，系咪啊？ 系啊，发啊发啊，新年要发财好事啊嘛。 系啦， 煲完咧，我呢个今日嘅份量煲完大约有十八碗汤，因为你有新年啦，啲亲戚朋友有，即系虽然疫情唔好咁大聚会啦，咁有时可能家姐阿哥嗰啲都少不免会见下噶嘛，系咪？咁咧就煲十八碗汤，你话如果你唔想煲咁大咁多嘅，咁你咪将所有份量减一半咯。 明白。 系啦，嗱，咁今日八样材料都有寓意喎。 嗯。 好。 诶，估唔估玩唔玩呢个 游戏？玩啊！ 嚟啊嚟啊嚟啊嚟啊！惊你啊！ 发财系发财， 发财啱啦！ 好事系好事， 系啦，好叻啦，两分。 猪手系猪圆肉润， 我再估，我估有冇生菜？有冇生菜？ 冇， 冇生菜。 嗱，我讲每一样材料咧，讲埋个份量之后，你嚟就讲个寓意好冇？ 好， 系啦。咁第一样就发财啦，十八克到啦，好意头啊，十八啦。哇 ，OK。其实冇乜所谓，咁啊，悠悠有一分啊，发财咁解啦。桃子十八粒， 十八粒咁多， 咁多， 即系你睇嗱，睇你 一碗汤一碗， 但系嗰啲蚝豉系细啲嘅，就唔系 你 讲啲。 你唔使买到金蚝嗰啲， 系啊，唔使买金蚝。 系啦，你煲汤， 我屋企就系得金蚝咋。 我都系惯咗食金蚝，其他食唔落。 咁大粒咋 ？OK， 蚝豉得。 OK， 咁第三样啦，腐竹一包， 腐竹， 嗯， 系干腐竹。 系啦，呢个答案个 代表富足啊嘛，系咪啊？ 富足系咪 啊？ 我好叻啊！ 好叻， 我真系随便估下啫。 点知 一齐叻？ 系啊，如果你想有口感，可以加枝竹都得嘅， 可以加枝竹。 枝竹上落啦，又吓。第四样啦，第四样材料就系马蹄八粒。 马蹄， 马蹄又点解咧？ 马 不停蹄。 哎，阿强强答先。 但 系 马不停蹄啊！ 唔好意思，我赶嚟赶去都。 系啊，但我都系黑食咁。 又唔系黑食， 贫人啊，贫人。喂嗱，又唔可以咁，唔可以咁讲。马不停蹄意思即系话咧，好多工作量，好多工作量，即 系 好生意啊嘛。 不 停啊！你又唔想日日坐喺屋企牛喺度唔喐咩？系嘛？ 好，有四样啦。好，第五样 黑食啊！ 嗯，我 扣你啊！抵你啦！ 我客家婆 系啊，我扣你啊！ 好啦，第五样莲藕， 莲藕年年有藕， 嗯，佳藕天成。 诶，两个都有一分。 好啦好啦， 我唔制，我要分半 莲藕。哎呀，我好中意食莲藕噶， 其实 你。你煲汤咧，用中间嗰两节咧就粉啲，就啱煲汤啲。 吓，有分嘅咩？ 有啊， 系因为有啲位系爽啲咧，你爱嚟炒啊，或者 诶，中间就粉嘅， 中间系粉， 系啦， 两边就爽嘅。 唔系阿悠悠啊， 啲 阿卖菜莲咧同我讲咧，佢话买煲汤咧要买有泥嗰啲莲藕先。 系啊系啊，买有泥。 佢有冇叫你连埋啲泥摆落煲啊？ 梗系有啦。 佢话你抌埋啲泥落去啦， 阿连埋煲俾我饮，我推咗喺佢。 系啊，跟住咧就搵啲泥拥住自己。 系啦， 饮完之后知唔知啊？ 要搞啲有泥。 系啊，唔系真系噶，有泥之间好远噶，但 系 麻烦啲咯。 冇票过啊嘛，冇票过。 我一系叫阿连帮我洗晒啲泥。 系啦，阿连叫佢帮你洗。 阿莲捽晒啲泥落个身，俾你 捽捽啲老泥俾你， 一架底磨几下嗱，俾你。 哎呀，唔好嘈啦，快啲讲啦，俾人哋。一二三四五，第六 样猪手一只， 嗯， 边个答？ 好诶，就手，横财就手。 系啊，横财就手，边个答嘅？ 我答。 系啊，张张好。 咁嗱，猪手一只啦， 一只， 我哋可以加啲排骨头又得啦。如果你唔用猪手，惊肥得滞。咁你如果你买猪手咧，你记得提醒猪肉档啊，靓仔咧或者靓女啦， 烧咗啲毛， 烧咗啲毛，同埋帮你刮咗佢。 嗯， 但你翻到飞完水，你都要再用刀刮一刮啲皮，因为佢啲毛会。涨翻少少出嚟， 我以为佢又飙出嚟添， 生得好快喎，生得好快，搽咗生化水。 好啦，咁如果我要买排骨，我要买几多啊？ 排骨头买一斤半啦。 哇！ 如果你咁多人， 好重手啊！我40蚊算啦。 喂，新年啊嘛，唔好咁孤寒啊。 系咯，斤半知道。 系啦，斤半。第七样瑶柱八粒。 哇！呢个正啊！ 瑶柱有咩 异语咧？ 姚柱啊， 呢、 這 个未必咁易。 姚柱条柱咯， 姚柱，哇，都几开心喎、啊。 形状嘅颜色系点样咧？ 金黄色，金金系啦。 啱啦，嚟啊嚟啊嚟！咦，冇咗。金咩时候 咩咩碌碌金银满屋啊， 系 咪啊？金银满屋啊， 又有份啦。好啦，最后第八日红枣八粒， 红枣啊，红枣点解？ 红运当头。 都得嘅，我谂系咪？ 都得嘅， 系咯。 嗱，勉强唔好啊，悠悠，唔好俾分我。 哦，系早生贵子啊， 好啊， 系啊，鸿运当头，早生贵子。 唔系，我唔要你施舍俾我，我唔要。 红枣要几多？ 红枣八粒， 八粒。 系咪虚滑啊？要。 要唔要虚滑啊？虚滑嘅，唔 系 好燥噶。 系。 系啦。 好啦， 砌 晒咯， 砌 晒啦。 嗱，咁首先咧，又係醃佢六個鐘，又要用三四湯匙醃佢。嗱，如果你唔想麻煩咧，你直接去超級市場買嗰啲德國鹹豬手咁就得噶啦。咁就買 冰鮮豬手都好平， 飛水就可以即刻煮，就唔使玩六個鐘噶啦。 即係豬手同埋排骨都一樣啦，係咪？都係要係啦，醃一醃佢，飛咗水。 係啦，真係不得了啦。咁咧之後第二樣咧就係我哋要浸咗啲瑤柱啦，同頭先湯圓一樣，浸完啲水都係要用翻嘅。 是知道 是啦，蚝豉我哋浸去十分钟左右，但啲水就唔要噶啦，倒晒去噶啦。咁红枣去核啦，咁小朋友可以帮手帮啲莲藕冲干净啲泥啊。即系如果菜档嗰唔肯买啊，菜档唔肯帮你洗的话，你就自己翻屋企叫小朋友帮手洗下，有排去玩就大把泥。咁咧就批皮可以叫小朋友帮手啦，你揸住佢只手上嚟帮手批皮咯。我个细仔都系咁样同佢一齐玩。咁咧马蹄咧，你有时去街市咧，有啲菜档咧，佢会有啲去埋皮嘅。 系 浸 仔水嗰啲啊嘛。 时间 系 系啦。唔使浸水，佢好似摆落雪柜嗰啲。我买嗰啲就， 因为我嗰日咧，我啱啱早上礼拜买咗啲马蹄，第一批好耐啦，批完之后发觉好多嗰啲麻麻地啊，好多烂 嘅。你拣马蹄一定要捻佢实正， 捻 你真系佢淋白白嗰啲，佢已经开始烂噶啦个心。 淋嗰啲就入边一定烂噶啦，你一定要拣佢硬身啲实正啲咯。如果佢俾你拣的话，咁腐竹咧就洗干净啦，就淋呢个十五分钟先落咧，就唔会溶得咁碎咯。如果你想吃翻，你就买枝竹， 知道 都是临尾嗰十五。 阿悠悠买炸枝竹定系鲜枝竹好啊？ 鲜枝竹咯，冇 咁 油 啊，冇咁多油。 系啦， 好， 唔系即系嗰啲干身嗰啲 啊。系啊，我知啊，干嗰啲你要浸噶嘛，你要浸开佢噶嘛， 洗干净佢有啦。咁咧所有材料预备好啦，咁咧就用22碗水，因为我煲完有18碗水啊嘛。系啦，咁除咗豬肉同埋腐竹唔好落住咧，所有材料用22碗水大火煲滚去，转细火煲1个钟。 哇！ 系啦，之后咧豬手同埋排骨头飞水啦，咁咧就你加排骨头最尾嗰1个钟先加，唔好一早加个排骨头，即系唔好咁早加肉落去。 我成日都以为煲汤系要先摆肉， 系啊，我第一时间摆埋啦，点解嘅？ 点 解咧？因为啲人咧，即系你啲人成日话唔好饮咁多老火汤嘅， 系啊， 就因为话饮得老火汤 飘零啊嘛，有 系啦，因为你啲肉咧摆落煲汤咧，煲得耐咧，1个钟之后就会慢慢释放啲飘零。咁如果你身体吸收咗过多嘅飘零咧，就令到你嘅尿酸过高咧，就好容易有痛 痛风咯。 所以每次我煲汤都系最后1个钟先至摆猪肉。 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才知道，我成日以为是这样， 我都 是 第一时间摆 出味啊， 都好够味的了，1个钟 之 后都出晒嚟。咁你转翻大火先至加飞咗水的猪手或者排骨头落去啦。咁之后咧就1个钟滚咗之后转细火煲1个钟，咁即系呢个汤总时数系煲2个钟。 明白。 咁之后就临尾煲完之后，你夹翻啲排骨头出嚟，因为如果你长时间浸住啲腌咗嘅排骨头咧，就会冇晒味，同埋煲汤会变咸咯。 明白， 知道。 咁之后哇，即系你仲要临尾嗰15分钟摆埋腐竹或者枝竹落去。 记得。 咁你係啦，你飲嗰陣時咧，你如果唔夠鹹就加鹽落，哇！啖湯就好好味啦， 正啊！我已經好肚餓啦。 飲完之後，我又健康發菜嗰啲咧，幫你身體嗰啲污糟嘢排曬出嚟啊嘛，可以蓮藕又好。 同你讲啊，马小强排晒污糟嘢啊，知唔知？ 悠悠话，悠悠话，嗱，我对马蹄咧，我一般般啫。如果我唔要，唔系我唔要马蹄，改红萝卜得唔得？ 得，都得。 都是那類型的東 西，令 到它甜甜。 不是，我不喜歡用馬蹄。 你不喜歡馬蹄？ 我也不是很喜歡，不過我就搞爛它。 我覺得馬蹄生食就好一 點。我就搞爛它。 哦，不喜歡 吃的東西就搞爛它。 搞爛它，搞爛它。 有個味道。 收到它的營養。 知道。 是啦，因為有每樣不同食物都有不同的營養。 啱 嘅。清茶。 嗱，跟住落嚟咧，仲有一個小食嘅，係咪啊？ 係啊，甜品。 哇！呢個小食我超中意。 呢个系咪好容易做噶咋？都系 呢个咧，话难唔难，话唔易唔易。 嗯，你教我哋做乜嘢啊？ 系啦，教呢个咧就系因为琴日听你收音机讲啦，就阿张张同阿强强呢排啲脑筋唔系好灵活啊嘛。 你讲咩话？ 我都有反。 我知呢个咧就系健脑噶嘛，系咪先？健脑噶嘛，系啊，食咗之后咧补脑啊， 系 因为晕肚啦，系嘛？ 嗯，系啦，可能食完之后医生都唔使睇啦。OK， 咁啊，我哋今日介绍嘅咧就系呢个甜甜蜜蜜嘅琥珀核桃啦。 呢个超好食。 好味， 好味，香，好味，可以健脑，系咪？嗱，材料有白芝麻半碗， 嗯， 系啦，核桃两碗到啦，大约200克到啦，系啦，麦芽糖半碗， 系 啲杂货铺或超级市场都有得卖噶啦，麦芽糖半碗，水一碗， 嗯， 盐少少， 系。 系啦，个做法咯， 咁少嘢噶咋？哦， 系啊，好少噶咋？系啊，做法咧就系我哋咧中火咧，首先炒香咗啲芝麻先。 嗯哼， 浅金黄色 OK 啦，唔好等到佢金黄色。 嗯， 你浅金黄色咧就倒出嚟，咁就 OK 啦，有香味咁嘅时候你就倒出嚟啦，中细火炒佢。咁咧之后处理完啲芝麻，我哋就处理个核桃啦。咁呢炒芝麻可以叫小朋友一齐帮手炒下、兜下咁样都 OK。你叫佢小心啲火，你迟早都要教佢小心啲啊，系咪先？冇所谓，你喺侧边睇住佢就 OK 嘅。咁咧就处理啲核桃咧，就冲干净晒啲灰尘先啦，因为你始终都喺药房啊或者中药材店买翻嚟咧，有人手摸我都污糟。你洗干净之后预备一煲热水，加少少盐落去，一茶匙盐到啦，大约煲个核桃三分钟左右。主要咧系将佢合同嗰啲衣咧，啡色嗰阵衣咧，有啲苦涩味煲晒出嚟先。 如果你系有嗰啲衣嘅话咧，会有个涩味噶， 系 唔好食噶。 你要煲一煲佢，落少少盐煲一煲佢，又令佢有少少咸味咁样。 煲几耐？ 煲走咗啲苦涩味。 三分钟 左右，系啦，系啦，倒咗出嚟之后咧，我哋摆埋一边先啦。之后预备整嗰个嗰个麦芽糖同埋水咧，煮匀佢啦。麦芽糖同水煮到咧二合为一度啦，之后就倒晒啲核桃落去啦。之后不停咁样兜佢啦，兜到佢咧差唔多收汁嘅时候咧，就可以倒出嚟。倒出嚟摊喺个牛油纸嗰度咧，就隔开佢咁样啦，撩松佢啦，唔好俾佢黐埋一嚿。咁之后咧，我哋预备一煲热嘅油，大约70度，唔好太热。如果唔系咧，你一倒落去，表面窿晒，但系入边就唔脆嘅。咁你啲油咧，大约70度左右啦。系啦， 跟住咧， 少少兴咁样，你摆只手喺上面啲油，即系唔好掂到啲油啦，系 feel 到有少少热咧，你就可以倒啲核桃落去，中慢火慢慢炸。咁开头你炸嘅时候咧，会好多泡噶。你可以教埋小朋友啦。嗱，依家好多泡点解会多泡咧？因为咧，你头先嗰啲核桃烚完咧，有水分喺入边啊。佢炸紧嘅时候咧，炸干紧核桃咧，啲泡咧就系你核桃里面嘅水分开始出嚟啦。就系好多泡咁样流出嚟。咁之后炸到啲泡开始少。啲核桃又开始浮浮地，同埋啲颜色系开始变到浅啡色，好似琥珀咁嘅色啦。 即系代表佢干身啦，系啦，里面 就系咁嘅颜色。咁咧就开始代表佢入边嘅水分炸晒出嚟啦。同埋咧，你即刻捞出嚟，倒喺牛油纸上面摊平佢，之后揼翻头先炒香咗嘅芝麻落去，之后撩翻松佢。如果唔系又黐埋一齐，因为有糖嗰啲咧。咁咧之后就搞掂啦，兜两兜。 冻翻就食得， 呢个超好味， 即系到不得了。 同埋呢个咧，你知唔知道我昨天專門去買那些各賀年的食品啦，很貴的， 是好貴， 在外面買原來很貴的， 有間酒店兩嚿水一樽， 我梗係知啦。我琴日就係買咗一樽，我好唔捨得啦。我即係買咗一樽好細嘅，食曬啦已經。 係 啊，但係已經差唔多。 下次整啲俾你食。 好好食。 已經好貴咯，幾廿蚊咁樣一樽㗎咋，一扎 嘅。但係要忍手。 好啦，嗱咁啊，今日多謝曬。 多謝 悠悠。教咗三樣嘢啦，有鹹湯丸啦，另外有呢個頭先嘅湯啦， 發菜蠔豉湯啦， 同埋呢個合桃嘅。 好， 希望大家過一個甜甜蜜蜜、窩心的嚇、温馨的呢個農曆新年，好嘛？ 恭喜發財， 謝曬， 身體健康，拜拜， 拜拜。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派，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 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啊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好啦，19度几温，相对湿度62%，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快到12点，我哋听听新闻财经加啲消息，然之后就会有 客家破内咧， 找钱找钱。然之后仲会有今日嘅片段人间，所以唔好行开啦吓。好，先听咧12点钟新闻 编剧。 系啊，今日好犀利啊！马老师跟呢个风花雪、 啊、 另一句猪啊， 系啊，龙虎豹。 透明宠物箱，亦有人手持穿窿纸袋入来。其中陈先生话，先后喺12月30号同埋今个月初喺旺角嘅宠物店买咗2只仓鼠。佢认同政府嘅处理方式系为市民着想，否则病毒扩散，大家都唔好过。陳先生又話，交出倉鼠之後，佢一家人包括2名6岁和11岁子女會前往檢測，暫時不考慮再養倉鼠。 商人冼国林宣布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他在社交平台发表长大约九分钟短片，说很多人可能质疑他的参选决定，例如借故提升知名度以争取更大政治利益，是不是够班参选和反口从政。他反驳说知名度从来不重要，而去年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沉淀之后希望将时间精力贡献香港，加上国安法实施后，形容香港实际上仍然五劳七伤，需要刮骨疗伤作大改革，未来五年才能够迎头赶上。冼国林说自己是年过六十岁只有一只眼的伤残人士，但体能和意志绝不比任何参选人逊色。他強調參選沒有大財團支持和星光熠熠的競選團隊，但支持者是每名真心為香港的市民，在新的完善選舉制度下，深信任何愛國有能力和擔當的人都可以參選，自己有能力勝出選舉。天氣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日是和暖潮湿。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2点，跌5.1点，成交金额5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5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23点，跌1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4.8升2蚊，阿里巴巴125.1跌3，美团216.2升4毫，盈富基金24.26冇升跌，友邦保险83.25升9.5，药明生物86.8跌2.4，京东集团285.4升6.4，汇控系54.35跌2毫，快手85.45跌1毫，中国平安61.65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595，瑞士法郎8.501，澳元5.597，加元6.23，新西兰元5.284，欧元系8.8254。每百日元兑港元6.8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6点，跌680点。港金报16,8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5美元，卖出1,81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中磡角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的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大贵街挤塞，车龙排到雅景花园。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路辉路去丁角路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月湾二期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愉景新城落斜方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17日。第一个新加的假日是2022年5月8日的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哎，我要买架健身单车，买部跑步机，最好买埋爬山机添啊！ 买咁多运动器材，你屋企有地方摆咩？ 唔多够噶，但系为咗健康，冇办法啦。 要做运动唔一定需要特别器材嘅，想知点样建立运动习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吃哇！ 客家婆嚟啦， 好嘢， 找线找线， 靓太靓太， 靓太靓太， 系啦，点解你会叫我靓太啊？ 我知啊，唔知啊， 即系话乖啦，乖啦、 哦、，OK OK， 就叫你靓太靓太。 咁如果我乖，我乖点讲？ 艺孝靓太哦， 艺孝靓太 啊，咁样咯，系啦，靓太靓。 做咩你语气咁嘅？ 做咩事你要咁？ 系啊，点解你靓太？ 系一嚟就靓太， 点解一嚟就杏杏然嘅？点解你？你食咗你食咗乜嘢啊？你今日系咪食咗维他命 C 啊？ 我食咗虎扒， 食咗维他命 C。 系啊，仲要食好高剂量嗰啲咁。 维他命 C 食咗，食咗两樽啦， 食咗两樽维他命 C 咁样啊？ 系啊， 你好啦，嗯， 唔该，快啲唔好阻住我学嘢时间。 吓，你同我咁样讲嘢？ 系啊，讲咗啦。 呢条底线喺边啊？ 我以为话唔系你问我啲， 佢今日真系好，我知点解？ 点解啊？ 头先阿 David 俾咗个苦胆佢，叫佢反抽嘛。 边个够胆啊？ 有个听众话 ：David 成日都两个人抽一个，不如你反拍啊，反版啊，咁样。所以 佢开始有啦。 反版啊，佢其实有嘅。 耐唔耐就揾啲嗰啲咩斗仔啊？ 系 啊，追我啦已经。 咩斗仔？ 斗仔即系刀仔，用刀仔去追我哋。斗仔， 斗仔， 反版啊！ 叫我替书啊！ 唔紧要， 好啦，嗱，话咁我今日咧唔知点解啊，我将咧好多 系咪又系 revision 啊，温翻啊， 好、多集嘅客家婆，原来你哋学咗好多嘢， 系啊， 你哋 记 唔 记 得？ 梗系唔记得啦， 嗱， 好多唔记得。 我睇下嘅咧，睇到你有呢个奥运体育篇啦、 啊， 你哋有学过就系男子花剑啊、风帆啊、乒乓波 因为嗰阵时阿张家朗嘛， 对啊， 系啊，上次 系啊，我哋真系吓香港嘅运动仪真系越嚟越犀利， 好劲啊！ 真的越嚟越劲啊！ 越嚟越， 其他朋友都好犀利， 真世一啊！ 系啊， 就嚟去到 世一啊！ 真系犀利嗬！ 希望一定做世一， 冇错。 你都系世一。 香港嘅运动， 你系最细嗰个嘅第一啊嘛，系咪先？世一 由尾数上嚟第一啊嘛， 世一 系咩啊 ？Small one 啊！你 开唔开心啊？两位 好开心啊！不知咁开心 哦！我开心到想死， 我送多樽维他命 C 俾你食啊！ 我都要。好啦，除此之外，我仲有睇到嘅有呢个节日篇啦。嗱，我而家一路去睇紧 中秋节 吓，后游由中秋节啊，圣诞节系咩啊？ 龙 圣诞节 仲有龙甩新年， 龙甩新年， 我记得龙甩。 双月初六开始嘅中秋。 客家婆老师啊，龙甩新年咧，可唔可以教我哋啲客家恭喜发财啊？ 我迟啲可以教。 好啊，好啊， 哦，即系讲点样讲恭喜发财 啊？ 恭喜发财 啊？ 系咪恭喜发财啊？ 嘿，恭喜发财啊！发财， 你又你又发 财啊！你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利是挑来， 利是挑来， 十门唔爱， 十门唔爱， 一百门哪来， 一百门哪来？ 知唔知讲乜嘢？ 知梗系啦，十门唔要嘛，一百蚊攞嚟啊嘛， 十蚊唔要啊， 一百蚊攞嚟啊！ 系啊，阿家婆啊，我想讲 低翻啦，十本， 我唔想望，我唔想望，系啊。 我唔想 望。我 影佢，我影佢，真系咁样。 阿家婆啊，我想预告一下咧，你将会出现喺年初二啊。 气啊，系啊， 所以年初二咧，到时你又可以讲啲年初二习俗啊，用客家话教。 可以啊， 正 啊。虾叶粗咧，系啊，虾叶粗咧，我都搞梯字架咧，降一条诶灰春。 我听到你一个好奇怪嘅音啊吓！ 即系你唔出声，我觉得你听到嗰啲、那個、就系粗口嗰啲咁嘅声。 专门听埋呢啲嘢噶， 我唔系专听，而系我对呢啲 好 敏感。 系啊， 听到嗰样我尽量都唔跟佢讲，同埋咧我就听嗰、那个系咩音啊？即系代表咩字啊？应该话 咩字啊？我唔知。头 先有个 你聽 好似调节个调啲音咁样噶。 我 lem 见啊，我唔点我讲。 头先你个系啦，都系算啦，唔记得。 系啦，咁我就会下个礼拜开始就会教大家讲下有一啲嘅就系新年嘅挥春啦。 好啊。 其实挥春有好多。啊！龙马精神啊，出入平安啊，咁嗰啲系啦。咁如果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你有啲咩想学嘅话，其实都可以 Facebook 俾我哋噶。其实客家婆都可以好新潮噶， 系啦，客家婆好新潮噶。 客家婆老师啊，我都譬如话啲称谓都好啊。 咩叫称谓啊？ 啊，三叔嚟 ，Sam 叔。 哦，即系其实你都会叫佢哋 朋友、 舅婆啊，系咪啊？八姑妈 啊， 咁嗰啲都可以嘅。 有冇教过呢个？ 诶，我未教， 好似冇啊， 我冇教过。 即系亲戚嘅称谓。 有教过爸爸妈妈嗰啲咯，衰 公点讲？ 但系因为你哋咁衰公，有名吗？ 请问你点解？ 你喊出衰公？ 请问点解你要教学呢句咧？如果你新年嘅时候同住阿叔公话衰公咁样， 我惊我讲错。 你咁慢慢敲，矮起衰公。 即系我系衰公。 即系妈妈讲我系衰公。 咁佢就哦，小强系嘛？因为系啊，一讲就知啦。 真系有好多嘢啦。咁啊，农历新年我哋又有啦，系咪？迟啲，既然你哋 request 嘅话，我哋下个礼拜开始就。教下挥春啦，系啊，我好犀利，我又放羊翻嚟噶。好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啊，嘢食啊，好多啦， 嘢食好多啊， 系啦，虾饺啊，诶，银呢一间，冇错， 嗯， 点心都有好多喎，虾饺、烧卖点样讲啊？ 到啊，小张张啦， 吓咁叻嘅，点可以将啲嘢射落人哋度？ 我唔可以成日邀功噶嘛？ 可以，可以，可以，系嘛？虾饺。 下一嚿，嗯，下一嚿售卖， 售卖， 好啦，嗱，呢啲就都系啲小小嘅 revision 啫吓，好，我哋今日嚟啦噃，好嘛。咁其實有好多嘅食物當中嘅話咧，我亦都夾雜咗有啲嘢咧，即係可以將你哋嗰啲 attention 全部咧就一次過打爛曬嘅。即係可能我就一路以為係食嘢，點不知我就突然之間會搞翻一啲咧，就係大家都有學過嘅。 好， 例如喺我哋嘅五官啦，大家記唔記得嘅？眼睛啊，膝頭哥啊， 我淨係記得條乸殼咋， 條乸殼啊，冇錯。肚帕啊，肚帕係咩？ 肚帕，肚腩。 肚帕係咪 嘅？肚腩。 叻仔。肚帕即系乜嘢？ 点解哑晒嘅？你唔出声嘅？你 咁我唔可以成日邀功噶嘛？ 鼻哥咧？ 是是 鼻哥点讲啊？ 呢个真系唔记得啦。 我哋唔讲鼻哥嘅 P 供 P 供 系啦，鼻供就系讲你个鼻。 啊，呢个好似好近学噶。 嗯，气候 好。我仲记得我话同阿马小讲，你都系 P 供嚟噶咁样。 你记埋啲咁嘅嘢噶？ 你个 P 供啊？咁样我讲。 你个 P 供好大。 好，你 个 P 公好扁， 菠萝盖点讲啊？菠萝盖咧？ 菠萝盖，你咪讲紧个膝头哥咯，膝条哥， 膝条哥 系啦， 唔系讲菠萝盖嘅。 记唔记得背脊系乜嘢啊？就特别啲噶，背龙， 背龙， 系啦， 就 背龙咁样 啦。你 讲背 龙 啦， 记得啦。 好啦，咁我哋而家嚟啦噃吓，我哋再同大家一个小测验。之前嘅话咧，又同我重温一下，究竟我哋以前学嗰啲乜嘢嘅？菜好多啦，食物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咧，先同大家要重温一个嘅就系呢一排，如果你话要去菜档见到嘅话，佢梗系会叫你买翻去煲汤嘅。 西洋菜， 冇错，豉蓉菜。 笑咩啊？ 你系豉蓉菜啊？ 笑下都唔得。 唔系个拼音，你唔觉得好啱佢咩？ 啱，豉蓉菜嘛，菜，菜， 豉蓉菜， 豉蓉菜， 得唔得？写到未啊？豉蓉菜第一就系西洋菜啦。你话煲陈肾啊，系嘛？煲猪骨啊，非常好味。 再立鸭颈啊？ 吓， 系啊？ 点解饮得咁油嘅？ 哇，你真系啊，好饮啊！ 我从来冇摆腊。 唔该，你个样咁油头粉面 都好食。 哇！ 你摆腊嗰啲 腊 嘢落，咁清嘅西洋菜， 啊、 你抌嚿嗰啲落去。 系啊， 我哋唔好饮，两位唔好饮，我自己煲自己饮。 我從來冇試過揾臘尾啊、臘鴨煲 好好 飲，煲湯喎。 你睇佢 唔係你煲飯都 OK 嘅，但係你煲湯 我個咩樣啊？你講清楚。 油樣啊！成條豬油咁嘅，仲使問？ 呢個稱謂，我真係覺得同你真係完全匹配到100%。 啱啱 係啊！ 佢嘅別名就係油樣， 或者油工。 同阿 P 哥一樣，油哥 共同嘅條歌。第二啦，就係、是、咧，其實我都好中意嘅，因為其實有時你滾湯，你擺啲落去，佢會好甜嘅，就係、是、南瓜啦，南瓜， 南瓜， 係啦，南瓜， 南瓜我就麻麻， 南瓜女瓜， 點解你唔中意咩？ 我你唔中意南瓜㗎？ 好好㗎， 好好食喎， 又好飲又好食，即係煲完之後都係好食㗎。 OK， 你哋煲 南瓜係兩種㗎、你知道？ 我知啊，有一啲嘅就揾嚟煲湯㗎嘛，有啲嘅就揾嚟之後可能係 Halloween 用 ，Halloween 用嗰啲真係唔可以煲㗎，因為好硬。 Halloween 專用。 好啦，第三樣其實頭先阿 Yoyo 都有教過嘅，咁啊分別咧就唔同嘅地方嘅話，個煮法亦都有啲唔同嘅。取其意思係團團圓圓嘅 湯圓。 咁點講啊，客家？ 湯圓。 汤圆，你真系汤圆啊！你 我真系汤圆，你真系玩完啦、嗯！ 喂，我个客家女朋友系咁教我， 好唔好？ 汤圆点会叫汤圆呢？汤圆系普通话，系咪？ 嗯， 咪汤汤圆嘛？ 唔系汤圆， 唔系我而家系客家话，就系汤圆， 圆 系啦，汤圆。汤圆系啦，汤圆冇错啦。好啦，另外仲有咯噃，五官当中嘅话咧，我哋成日都会教大家嘅就话，睇人嘅话最紧要睇人咧，望住你对 灵魂之窗， 眼睛 望住你对，就系眼睛啦，眼睛 眼睛 系啦，眼仔碌碌就眼仔碌碌， 眼仔碌碌。 讲讲多次点讲话？ 眼睛 话你啊，眼睛啊，成日睇啲嘢， 系啊，我系。我是賤啊，咁點？ 眼賤， 咁點啊？又如何？ 佢認咧，你就冇得打佢。 我至今墮落，而家 越墮落越快樂。 係啊，咁點啊？你講啊，你話我啦。 我好中意你至今墮落， 揦啲屎上自己嘅身。 冇錯，查到都係。 我扶唔上壁添啊！ 你埋嚟啊！你埋嚟啊！ 係啊，我扶咗上壁跌翻落嚟啊！ 你好襯你啊，做呢啲嘢。第五樣嘢啦，就係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去食粥覺得好味啦，甚至乎嘅話過年。年嘅话都会有人咧都会买嚟食嘅就系 煎堆， 煎堆啦，叻仔啊吓，煎堆系 煎堆， 正差唔多，煎堆，煎堆系啦。好喺呢个时候偷偷地重复一次啊吓，豉蓉菜、 西洋菜、南 瓜、 糖 盐、 糖盐、 眼尖，仲有咧 煎 堆。好啦，第六个喺呢一个嘅啊粥档里面咧，我都几中意食嘅，甜甜地嘅。牛脷酥，客家话点讲啊？ 牛脷酥 错，系牛脷酥，系啦，牛脷脷酥， 脷 牛 牛脷酥， 牛脷 好 冇？ 好啦，跟住呢一个咧就真系好啱阿小强学啦，因为佢妖嘢就态度拍， 态度拍 喺边度啊？大肚腩冇错，肚腩咧就系我哋喊度拍。 肚 唔讲肚腩嘅，系肚拍都得嘅，肚腩都得。咁但系 系咩啊？ 肚脐咯， 肚脐啊。 嗯 ，OK。 我哋又讲肚拍或者系肚腩都得。 肚腩 系啦，你唔使学咁多噶啦。好啦，第八个 我求知欲好丰盛。 好，我赢嘛？挨我赢， 挨我赢。 好啦，第八个啦，就系我哋都好中意啦。喺广东人里面嘅话，就好好食嘅就系云吞面啦。云吞点讲啊？ 云吞。 云吞， 云， 你真系令我 吞， 令我好失望。系云吞， 唔好对我有希望 啊！好啦，第九个啦，就系我哋嘅地方，我哋亦都有教过，有好多嗰啲嘅就系去嘅旅游胜地嘅，譬如可能咩湿地公园啊，啲我唔知，我乜谂点都唔记得晒噶啦，嗬。最中意去呢个太平山度睇夜景啦，咁系点讲啊？ 太平山 非常好。 嗯 完全啱， 平 太平山， 唔好赞得我咁紧要啊！ 好，最后尾呢个又考下你咯噃吓，咁啊喺呢个云吞面铺你话好中意食嘅，仲有系有牛丸啊，牛丸嘅客家系 牛丸， 差唔多啦，牛烟 烟 系啦，牛烟， 你赞下佢啦，唔系又小气啊，系啦， 又你叫我赞佢咪赞佢，你后边嗰个可以唔可以唔讲咧？ 我同自己讲噶， 我搵嘅嘢，我搵间嘢订 呢度。 呢度我次次都已經準備好了， 唔好 你想要三叉戟啊？定係想要槍？ 不如我下次掛個鑊喺度斜住佢 好啦，唔好嬲。好啦，我哋再嚟重温一次啊！第一，西洋菜、 紫陽菜、 紫陽菜、 紫陽菜、 南瓜、 南瓜、 湯圓、 湯圓。 不如咁啊，老師你唔好講啊， 好啊， 我哋自己試下講啊。第四係 雁 箭， 第五箭對、 正對、 琉璃酥、 琉璃酥、 肚腩、 太兔拍、 太兔腩啊，邊有個大字啊？ 我見到你，我諗起太兔拍啦。 雲吞、 雲吞、 大平山、 太平山、 牛丸、 牛丸。 一陣間翻嚟，我哋係 Tiki 拆 M。 未害怕每天跟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八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情难道如此平无掌声？难道我还未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重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天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 好啦，嚟到我哋嘅 Tiki 测音啦，老师嚟啦嚟啦，我想问啊，今日咧阿马同学，你会用乜嘢？ 蛇仔名， 蛇仔名好， 点解嘅？ 谦卑啲咯 ，humble 啲 咯。 哦，我唔想嗰啲又太太狼啊，太杀。 好，今日小张张咧， 我叫大煲菜咯， 大煲菜。 你系蛇仔名，我大煲菜。 你唔记得我哋嘅名啊吓？好啦，第一题，童话故事《灰姑娘》故事里面大煲菜。 男家 是非常好的男家。 嫁喎佢嫁喎。 男家我哋先问男家。你今晚回去听下重温。 五分零点五分。你唔好嘈第二题。徐小凤有首歌叫做 麦 麦 嘅。麦麦嘅。 咩话小张张。 大煲菜。 你嗌先。 是啊汤圆。啊咪对住你讲多次啊。 啱㗎啱㗎。麦麦咩 汤圆麦汤圆麦汤 圆。汤圆我只可以俾一分你啊。 其实不如你每一次唔使 Tiki 隻 M 啦，你只俾一百分。 唔该你睇清楚啊，头先系 0.5 分，第二题都系 0.5 分。 系啊， 佢 又扣我分 㗎。我又扣佢㗎。系啊，冇错。 幾有詞嚟？第三題急乜嘢碌碌金人滿盒？你講咩話？打咩話？ 蛇仔病？ 你都唔係叫打？你明唔明？ 蛇仔病？ 你叫咗咩話？金人菜啊？ 佢叫我打柴啊！ 又唔記得自己嘅 蛇仔病？蛇仔病？尖嘴 係啱嘅，又一分。啊，稱呼外國嘅女子，我哋會叫佢做蛇仔名。 是洋菜， 错西洋菜系 是洋菜， 是洋菜系啦，嗱，俾唔到分你啦吓。 冇紧要，系 马小强全身最大嗰个系大菠菜， 太土拍。 错喎，我自己知自己事。 太土拍系啱嘅，抄手系广东人叫嘅乜嘢啊？抄手是叫的是什么 蛇仔名 蛇仔名换盾是的 对不起 对不 起要硬要这数 答晒他答晒他 眼睛 新闻 今天打王二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马会表示，因应新冠疫情最新情况，由听日起安排六合彩每星期搞珠一次，直至另行通知。马会话，有关决定是避免人群聚集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新安排下将会逢星期四搞珠，下个月三号赛马日除外。掌心生命香港倉鼠關注協會負責人陳小姐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對當局公布人道毀滅倉鼠的決定感到震驚，直至凌晨已經收到超過120宗查詢，近一半人計劃棄養。她認為當局應該分階段處理，現時只是在大埔有廠房和銅鑼灣有店鋪出現問題，但其他店鋪的倉鼠未必有問題，質疑為何因為單一事件而大規模撲殺倉鼠。他建議市民應該先觀察家中倉鼠健康狀況，如果倉鼠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徵，獸醫可以提供治療，不用急於棄養。香港寵物業商會副會長陳雅芝在同一節目指出，受影響店鋪未知何時可以復業，加上停止進口倉鼠等，業界的損失目前難以估算，正約見當局表達關注，爭取賠償。銅鑼灣有寵物店員和顧客先後感染新冠病毒，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認為很高機會是倉鼠傳人，相信倉鼠抵港前已經受感染，寵物店店員或因接觸到倉鼠分泌物等感染，相信是全球首例。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有關倉鼠原本可以避免人道毀滅，但本港新冠疫苗接種率低，根據過往疫情經驗，只要有一宗感染個案走出社區引發超級傳播，可能令過百名長者染疫死亡。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引发高达15米高的海啸，最少三人死亡，有外岛的房屋全部被毁，政府形容是史无前例的灾难。两艘运送救援物资的新西兰海军舰艇将在星期五抵达，将会是首批运抵的国际物资。新西兰亦会再派侦察机飞越汤加和斐济上空评估损失。汤加政府加紧清理机场跑道的火山灰，期望令运送物资的飞机能够降落。由于海底电缆故障，目前仍然难以全面了解汤加的灾情，当地通讯亦受限。有美国海底电缆公司说，可能需要最少4星期才能够修复电缆。中国驻汤加大使说，在主岛的1000多名中国公民和公司员工目前平安。

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逝，可会更放，却怯放。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过活给那个我，从没有期待过谁为我抹汗。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剩低懂得呼吸，不敢泄气，谁能明白说真心苦你？原来海天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懒你那理想中的我多美。跌痛了，没法分享，何其悲哀。那个说活这一世将考试竞赛，有个性难以相处，便没有将来。怀疑真爱会否变障碍？其实我期望我能让我意外。出生当天开始便拼搏，为了剩低。谁能明白说真心苦地？原来许愿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勇气站起都可放低，尝尽游戏滋味。 片段人间，错爱。 我原名桂枝，粤西湛江人，同好多嚟自穷乡僻壤嘅女仔一样，冇学识，咩都唔识。不过为咗生活，去到呢一个城市打工，我做过餐馆嘅服务员。超级市场的理货员，最后去了一间工厂做工厂妹。不过千零蚊的收入，市民又怎会够生活和寄回乡下呢？在工厂那里打工的日子，既黑板又压抑，我觉得我连呼吸都有困难，只是希望尽快可以赚够钱，回乡下开一间便利店，做一些小生意，等乡下屋企的人不需要再挨穷。好快，我被工厂一个来自香港的管工看中，我们开始拍拖，他还送很多很多的礼物给我，我好开心啊！ 我对将来充满着幻想。可惜，开心的日子特别短暂。那一年，我有了 BB， 我好傻、好天真地想，要跟他一起结婚。点知他告诉我，原来他已经结了婚，还有个女，个女还大过我。我问他，你既然结了婚，为什么还要追我，还要跟我一起？他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控制不了。这一次是我一生人之中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很彷徨。最后我没有要这个 BB， 为了生活，为了我的将来，我整个人变了。我由工厂妹转做化妆妹，再转做骨妹，亦都由桂枝变成 Bobo。 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生活的人总是要改一个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不想被人知道自己的过去，因为过去很多时候都是不光彩，不想被人揭出来。我更加是因为不想被人歧视，我改了个名字叫做阿志，意思是我将我的心埋在泥土之下，因为我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前途、没有时间的人，只是无力地等待我的生命很快会画上一个句号。我用仅有的时间尽力赚最多的钱，寄回乡下给由细凑到我大的妈妈。我摆低了我最后的尊严，应酬那些阔太换取金钱，等我妈妈可以安享晚年。还记得第一次遇上 Bobo， 那晚我刚刚被一个阔太好无理地冚了一巴，我好不开心。我为了逃避，我去了 Bobo 做嘢嗰间桑尼浴室嗰度。我同自己讲：好啊，人哋揾我发泄啊嘛，我都要揾人发泄。 我第一次遇上一个咁眉清目秀嘅客人，佢叫斯文，佢话佢叫做阿志。嗰晚佢好攰，望落去好似有啲唔开心。我问佢要唔要服务，佢拧一拧头，然后好快就伏喺我度瞓着咗。佢瞓着嘅时候好似一个 BB 咁，啲呼吸声好上顺。我想佢依家一定係好舒服，所以我唔敢喐，因为我唔想整醒佢。 嗰晚我真係好攰，加上唔开心，结果我伏咗落呢个叫 Bobo 嘅女仔身上，迷迷糊糊之间好快瞓着咗。我好清楚嚟咗呢个城市差唔多两年，我第一次瞓得咁舒服。我仲发咗个梦，梦见去咗一个好靓好靓嘅花园嗰度赏花。 自从嗰晚之后，阿志差唔多隔晚就嚟揾我，我哋开始熟络。佢好关心我嘅，成日问我嘅工作同埋我生活过得好唔好。不过佢就好少讲自己嘅嘢，我亦都冇刻意去问。我想他比较不喜欢说话吧。我们终于都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但是我又不敢想太多这些事，因为我害怕再一次失去。我伤过、痛过、无奈，但是我很肯定我已经爱上他。 我知道 Bobo 怕吵的，于是我在郊外那里找了一个好细，不过就是个后花园的地方跟他一起住。每当我得闲的时候，我在后花园掘下地，种下花花草草， 最终的目的，我要种一棵会生金的树，等佢唔使再做桑拿嗰份工。我要佢同乡下屋企人都学过啲好嘅日子啊！ 系阿志，令我再一次有俾人宠爱嘅感觉。佢仲话要带我翻佢乡下河南嗰度睇落雪，因为佢乡下落雪嘅日子特别冻，景色也特别靓。对我呢一个未离开过广东、从来都冇见过落雪嘅人嚟讲，好有吸引力，亦都充满期盼。因为我好想喺好冻好冻嘅日子，俾阿志揽到实一实，然后我哋可以一齐欣赏雪景。日子耐咗，我开始发觉阿志有啲唔妥。佢晚晚好夜先至翻屋企，甚至乎差唔多天光先翻嚟。佢跟住又同我讲，呢一轮做嘢好攰，好辛苦，要同我分开房瞓。有一晚，我喺个间房等佢，佢差唔多天光先翻嚟。我话我好冻，我求佢好好咁样揽下我，我只系想感受到佢嘅体温，已经足够啦。 我话俾佢听，我好攰，然后好无情咁推开佢，仲拱佢出间房嗰度。我推咗佢落无底深渊，我坐咗喺地下，眼泪开始流咗出嚟。Bobo， 对唔住。 佢嘅藉口系好攰，其实我都好攰啊！但系无论点攰几辛苦，我同自己讲，一定要知道点解阿志会对我越嚟越冷淡，我一定要亲自揾个答案出嚟。喺一个落雨嘅晚上，我终于喺一间酒店嘅房间揾到答案。佢揽住第二个女人，唔怪之得佢对我越嚟越冷淡，仲要分房瞓。 Bobo 终于离开了我，我也放下心头太石，已经没有时间，我要离开这个城市，回到我的乡下河南上蔡县一条很偏僻的村。这条村曾经被人叫做艾滋病村，当年很落后，个个都很穷，为了生活，我的爸爸妈妈被迫卖血换取微薄的酬劳，最后令我感染到这个病。我知道我这一世不可以爱上任何人，我没有资格被人爱，但是我已经爱上 Bobo， 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寄了封信给他，告诉他我这几年赚的钱收在屋企后花园棵树下面，这些钱虽然赚得有点不光彩，我希望他不要介意，我希望他好好照顾自己，有时间就来河南探下我的妈妈。 冬天的河南原来真的很冻，我找到阿志给我的地址，可惜已经人去楼空，附近的人亦都表示不认识阿志这个人。我好伤心，好迷失，阿志到底你在哪里？天好快黑了，我在阿志屋企对面找到一间酒店，个窗口对着他屋企。我好希望听日可以见到阿志出现，我现在见到的只有窗外好靓好靓的雪。原来这里的雪景真的好像阿志这样讲，好靓好靓。 雪越来越大， 我企喺街角嗰度，偷望 Bobo 酒店嘅房间。我见到佢行近个窗边，望住咗我屋企。Bobo， 对唔住，我应承过你好多嘢，但系都未做到。唯独我讲过要同你一齐睇落雪，我而家做到啦。第一次同你一齐睇雪，亦都系最后一次。我好想你知道，宝宝，我真好爱你。 西子，玫瑰花瓣和雨丝，温柔的誓言，美梦和缠绵的诗，那些前生来世，都是动人的故事。遥远的明天，未知的世界究竟会怎么样？寂寞的影子，风里呼喊的名字，忧伤的旋律，诉说陈年的往事。所谓山盟海誓，只是年少无知。告别的昨天，远去的欢颜，究竟是怎么样？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重来一次？飘荡在春去秋 今日马老师嘅作品啦，另一作品根据呢个风花雪之后嘅错爱吓，咁、就啱啱播咗，咁亦都系有两分钟到啦，到呢个一点要讲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啦。运输署喺12:45宣布，因为交通意外，姜山道来回方向近观音寺嘅全线现已封闭，受影响大屿山巴士路线一。同埋11号线需改道行驶，并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啫。大屿山巴士路线21号线咧已经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吓。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啊，头先咧因为做紧呢个剧咧，就唔可以第一时间读出。首先我真系唔好意思先吓。 好，喂，我哋大家讲下，即系呢个错爱究竟系几耐之前系？ 十年前 咯，哇，咁耐啦， 啱啱真系十年啦。 最紧要嘅就系佢俾人退稿噶噃。 唔系，佢又系写俾阿万梓良同马敏仪啊，同呢个风花雪一样。 系啊， 我就 俾边个退稿啊？ 俾梁先生， 系咪？俾梁先生，因为 我唔系退稿， 佢一攞起就皱晒眉头。我话你喺度 点解啊？ 鬼 画 符啊！因为 当日佢临系啦，好问先俾我。 系啊，我仲响某餐厅度喺度踎喺度写，佢装到俾佢装到。 系啦，系啦，即系冇做功课啦。 系啊，嗯。然后佢根本就唔知我写乜嘢，好愤怒咁顶。 唔单止你，我都唔知道你喺度写乜嘢，我都顾住去嘅啫，我都有份啊。嗰阵 我知道，我知道，系啊。咁啊，跟住咧，阿梁先生佢真系别具慧眼，佢话诶，我自己做 唔好嘥咗佢。 好嘢，两位衷心真 好啦。片段人间，多谢大家吓。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噶啦。咁听日10:00，听日星期四喎，有爱都系喎， 又嚟啦。 好， 拜拜。